4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积增至977宗，另外再多两人死亡，令死亡人数增至10人。总统文在寅到疫情严重的大邱市主持应对会议，说阻止疫情蔓延的关键在于时间和速度，要争取令疫情转捩点在今个星期内出现。他又说总理丁世军今晚起在当地指挥防疫工作，政府会为大邱和庆北地区提供财政支持，解决居民各种困难，以一切手段确保疫情尽快得到控制。为了解决口罩紧缺问题，南韩听日起全面禁止销售商出口口罩，生产商的出口量亦都限制在当日生产量的一成以内。当局又说暂时无意将限制入境的范围由中国湖北扩大至中国全境。日本政府公布应对新型肺炎的新策略，主要包括在家中工作、弹性上班时间，要求疫情严重地区的普通医疗机构接收疑似患者等。当局促请居民和企业采取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企业应该敦促发烧或者有感冒症状的员工留在屋企，并呼吁活动主办机构考虑延期或者取消活动。首相安倍晋三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尽量压制疫患者的人数，并控制病毒传播。各地方政府将会按照当地实际情况采取必要措施。天气方面，一股温暖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6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今晚大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天晴温暖，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93点，升72点，总成交金额117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6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1.6升11.2，阿里巴巴206.6升1.4，盈富基金27.1升5仙，中芯国际16.62升1.12，小米集团12.64升3.2，美团点评103.3升2.8，汇丰控股56.05跌4.5，建设银行6.36升2仙，中国平安88.7升5仙，华夏沪深346.4升2毫。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英镑10.112，瑞士法郎7.974，澳元5.149，加元5.865，新西兰元4.938，欧元8.4639。每百日元对港元7.0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2,605点，跌781点。港金现价报15,300蚊，跌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1.96美元，卖出1,652.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咁啊九龙区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正德街嗰度咧，头先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啱啱清咗场，不过咧而家去龙翔道方向西行线咧都系挤塞嘅。咁啊观塘道嘅龙尾就排到去彩云道，伟业街嘅龙尾就排到去杨耀松第八工业大厦噶。龙翔道荃湾之前近住黄大仙正德街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住彩云道，同埋伟业街近住杨耀松第八工业大厦。港岛半山列堤顿道西行线即系去薄扶林嘅方向啦，咁啊近住行柏园对开都系有意外事故，都系有啲挤塞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的。新界方面，科学园的创新路有些紧急维修的，创新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能源大厦二座对开的慢线需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2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4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呢就呢几日落街咁样，因为冇口罩咁，我昨日落街买餸，去街市个途中呢有一位呢女士呢，咁佢即刻呢就喺个袋就话攞个口罩俾我啦，见到一个清洁女工呢，佢又攞咗一个口罩俾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梁明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我们今天会继续跟大家谈一些跟疫情有关的话题。今天就会谈到关于一些教育和一些考试的安排。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影响，政府就宣布了就是全港的学校是停课的。也会影响到可能中学的文凭试，这个 DSE 到底会不会要延期呢？很多应届的考生当然就非常关心。教育局今天终于就作了一个宣布了。咁就咧又因应呢个疫情咧，就系会继续延长呢个停课嘅。咁咧就系最早咧系4月20日咧先至复课。咁但系咧就今年嘅呢个 DSE 嘅考试咧就会如期进行嘅，就喺3月27日咧开考。咁放榜日期咧就会暂延咧系去就暂延一个星期啊。咁啊去到咧7月15日嘅。咁仲有一啲相关嘅安排咧，就考生咧都要留意嘅。咁咧就例如咧就系考生咧就如果发现到自己系有发烧啊或者啲急性嘅呼吸道感染症状咧，咳啊、气促等等咧，就唔应该去到市场嗰度噶啦。咁同埋咧，考生入到个市场嘅时候咧，就要戴口罩嘅。咁咧就为咗避免呢个考生咧就自己冇口罩啦。咁咧就考评局咧就会安排咧，就考生咧攞呢个准考证嘅时候就会有埋口罩派俾佢哋嘅。咁啊，亦都喺个市场入口里边咧，到时候咧就会设置一啲体温嘅监测站啦。咁啊，监考员咧就会要求体温咧38度。 或以上的考生就離開咧，就要翻屋企休息或者及早求醫嘅。咁另外仲有都有啲措施咧，就保障嘅考生咧，就例如咧，譬如入考試市場之前咧，就需要用呢個酒精嚟擦下手啦。咁咧同埋咧就如果考生咧係拒絕合作或者申報咧係不實咧，咁要申報意思咧就話咧考生咧喺呢個考試嘅時候咧，開考之前啊，就係要填報一個咧申報表咧，就申明自己嘅體温正常。就冇不適，即係冇唔舒服啦，同埋咧要考試前嘅14日之內咧未曾到過內地嘅。咁如果呢啲資料嘅虛報嘅話咧，係會當作咧違反考試規則，咁可能咧係會取消呢個考試資格嘅。咁呢一系列嘅措施咧，都為咗希望咧到時候個考場啦，同埋咧保障考生嘅安全啦，同埋一個健康嘅水平嘅。咁啊，到底啲措施咧會到底有幾大程度影響到考生咧？考生咧到底對呢啲措施咧放唔放心咧？咁自由風音會同大家傾一傾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你譬如話今年嘅 DSE 考生啦，或者咧係如果係呢個考生嘅家長啊，或者教師等等咧，對呢個新嘅安排咧，到底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嚟同自由風咧傾一傾嘅電話咧，18723111，18723111。咁我哋咧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我翻嚟再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2月25日朝早6点，政府实施禁止嚟自南韩或者14日去过南韩嘅非香港居民入境本港。去过大邱或者庆尚北道嘅香港居民要接受14日强制检疫。下昼2点，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宣布，中小学同埋幼稚园喺复活节假期之后，最早4月20日分阶段复课。文凭试笔试就如期喺3月27日开始，所有考生喺市场入边必须戴口罩，发烧或者唔舒服嘅考生唔可以入市场应考。 每一位嘅考生喺每一个考试日咧提供一个口罩，令到考生咧系唔会因为担心缺乏口罩咧而烦恼。加添壓力，學校考生可以在學校派發准考證的當日，同時在學校領取口罩。 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一個人去過北角福慧精舍佛堂，他的仔亦都確診。當局已經去過佛堂攞環境樣本。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一共咧就喺个公共地方啦，同埋个佛舍入边咧就采咗33个环境样本嘅。咁喺公共地方嘅环境样本咧就全部都系阴性嘅，两个样本啦就系有阳性嘅。咁一个咧就系喺一个即系佢有啲经书面啦，同埋一啲有啲布冚住个经书面，同埋嗰个柜毡嗰度。另外一个样本咧就系喺个佛堂入边嘅洗手间入边嘅水龙头嘅扶手，即系冷热水嘅手柄嗰度咧，都系阳性嘅。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會同大家傾下咧，關於教育局公布咗啦，咁啊文憑試咧就係會如期喺3月27日咧，就文憑試嘅筆試咧將會如期咧3月27日開考，咁而放榜日期咧就延長一個星期咧，就放榜日咧係去到7月15日嘅。咁啊，到底呢啲安排咧對考生啊，對各位家長嚟講咧，你哋點睇咧？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就同一位考评局的秘书长苏国生跟我们谈一谈的。是。 喂。 是啊，苏国生。 你好你好。 是你好你好。我刚刚谈开就是今天就宣布了就是这个 DSE 的考试的安排等等的。是的。现在我宣布的结果就是就文凭试的笔试就预期在3月27日开考。 没 错。就事前其实都有很多报道就大家都讨论或者猜测了到底会不会要延期或者需不需要延期这样。 是。 现在就决定了。决定了你都可不可以讲一下呢苏国生。是。你作为考评局的秘书长你安排这些考试等等。咁都有唔少嘅呼声，即系话咧，其实应唔应该系其实可以延期嘅咧？咁最后都系决定咗系预期去做嘅。咁其实系考虑咗啲咩因素咧？ 好啊，我哋都多谢你嘅提问啦。咁我哋其实喺整个过程当中咧，其实同学界 都好緊密嘅溝通嘅，要了解學界係喺唔同嘅時段，如果安排考試嘅時候咧，佢哋個準備功夫係點樣？我哋自己考評局都評估過我哋自己嘅準備嘅情況，包括咗啲防疫嘅設施啊，學校佢我哋喺之前宣布咗將中文科嘅考試調到去後面，即係筆試之後。英文科考試之後先至應考咧，咁學校喺場地方面嘅安排點樣？我都做咗一連串嘅了解嘅，咁做曬之後咧，我哋評估過，都覺得係3月27日去開考呢個文憑試嘅筆試咧，係學界普遍都歡迎嘅，咁同埋我哋都覺得準備得係適當，同埋係能夠提供一個最安全。最適宜的環境給我們的考生和考評的和所有監考的人員、所以我們決定3月27日開考是好的。 是那學校那方面的反應是怎樣的？你有是不是有諮詢過，或者他們有沒有什麼 有的，我 一直 跟 學校 議會有溝通過、基本收回來的反應和他們的準備功夫呢都配合到3月27日開始考試的。 咁嗱，依个考试里边咧，都系有好几项嘅措施嘅。咁不如你都同我哋讲一讲下，到底啲措施主要有边几点咧？ 我相信主要就系喺考场嗰方面先啦。即系我哋希望系所有嘅考务人员啦、工作人员啦，同埋考生咧，佢哋自己本身当然要注意个人嘅卫生啦。咁喺市场里面咧，就要戴口罩啦。我哋提供俾市场咧，系所有嘅一啲，譬如酒精搓手液啊。適量嘅口罩啊、消毒紙巾啊等等咧，嚟到係提供俾市場嘅。咁另外咧，都希望呼籲市場咧加強一啲嘅清潔啦，提醒學校確保成個市場係空氣流通啊。適當嘅時候可以打開窗户啊咁。但係最更加重要咧，就係監考嘅考務人員啦，同埋工作人員同埋考生佢哋嘅體温，佢哋要係每一日都要量度體温啦，同埋填寫。一份申報表格嘅，剛才你都提到噶啦，係如果有發燒啊，或者有啲急性呼吸道感染嘅症狀嘅話咧，並且係如果佢喺過去14日曾經翻過內地啊，或者係政府佢指定需要檢疫嘅國家或者地區嘅話咧，佢就唔應該去市場嘅。咁主要個目的都係保障市場裡面嘅每一位考生啦，同埋考務人員同埋自己本身考生嗰個嘅安全嘅。咁去到市場嘅入口嗰度咧，我哋都會設置一啲體温嘅監測站啦。監考員咧會要求，如果體温係達到攝氏30度或者以上嘅考生咧，或者係佢考試之前，14日內曾經去過內地或者任何政府指定需要強制檢疫嘅地區或者國家，佢都係唔適宜參加呢個考試嘅。並且希望佢哋可以盡早嚟到求醫。咁同埋咧就係考試嘅每一日嘅第一節咧。考生就要提供嗰份嘅申報表格，剛才提到啦。咁如果佢係有一啲體温嘅唔正常啊，或者係頭先去過一啲需要強制檢疫嘅地方咧，佢需要去申報嘅。如果佢唔做一個實情嘅申報咧，佢可能要違反咗考試嘅規則咁樣。咁呢啲全部我哋都係希望係加強成個市場嗰個嘅健康啊、清潔啊等等，令到每一位考生同埋考務人員咧，能夠喺一個最安全嘅環境裏面嚟到參加呢個考試嘅。 係啊，蘇國生啊，你想提到咧，就係量度體温嗰方面咧，就會用一個即係會裝置一個紅外線嘅探熱嘅儀器啦。咁呢個係咪即係好似類似我哋去機場啊出入嗰種咁樣？就唔使停低嘅係嘛？即係佢一路咁經過入去考場。 係啦，我哋 就可以睇個熒光幕就可以 detect， 即係我哋叫偵測到佢係咪會體温高。 冇錯，呢個係第一個階段啦。即係如果發覺都係有啲異常嘅情況咧，咁工作人員咧就會用一個紅外線嘅用壓。探個額頭的體温器咧，嚟到去度多一次嘅。 如果再度多一次，第一輪嘅意思就是總之行入去嘅啫，就唔使逐個度嘅。 如果有異常咧，就度一度啦。如果佢係好接近，譬如38度咁樣嘅話咧，我哋會做一個探儀嘅。因為衞生防護中心俾我哋嘅意見咧，就係探儀嗰個係最準確嘅。咁就係因為如果嗰個温度係達到38度或者以上，那個決定係好重要嘅，因為個考生就唔可以參加考試，所以有第三重嘅所謂嗰個耳仔嗰個嘅體温嘅監測咧，係重要嘅。 咁個紅外線嗰個探熱個裝置咧，係每個考場都會裝噶啦，係咪應該係？ 係，我哋而家有啲考場咧，其實佢本身都已經裝咗噶啦。我哋都之前。做了一個的調查的，那有些學校它本身已經有的了，那如果沒有那些呢，我們就會為他們安裝。 系，因为而家个考场都有300多个噶嘛，如果 系冇错，350。 咁系你哋觉得个时间系足够嘅，即系装呢啲咁样，即系喺300多个考场里边装晒呢啲红外线嘅探热器嘅话， 系我哋都同指定嘅供应商讨论过嗰个时间系紧迫嘅，咁要而家嘅情况咧，大概喺3月20号到啦。是可以送到去考场那里，因为个安装其实很简单的，我都看过一些示范，其实 一般的同事都可以装得到的了。 嗯，如果今次这么多的安排呢，即都是有些即特殊的要求，即为了防疫，其实一个考生去到考场，他需要特别提早或者多些时间去做这些这样连串的准备功夫啊，或者量体温啊等等的呢？ 是，你这个提得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平时的考试呢，一般8:30开考呢，我们过往呢一般都是15分钟之前考生就去到考场，那么准备入市场的。但是今年的特别的情况呢，刚才提到有一连串的工作要准备啦，那所以我们呼吁呢，是市场方面呢是8:00到就可以容许考生可以开始进入市场啦。那而我们都特别呼吁考生呢，就唔好等到8:00啦，係7:50到啦，早10分鐘。因為我哋都唔希望咧，所有考生喺同時間一齊喺8:00一齊湧入個市場嗰度。因為我哋希望係減少啲人流係同時間出現啦，所以我哋呼籲考生係7:50到啦，就可以陸續去到個市場，而市場亦都會比較彈性啲，讓一部分考生可以先入去先啦。 嗯，即係要早啲啦嚇，預備啲充裕啲嘅時間啦。 係啦，係啦，係啦。 咁嗱，你亦都有頭先提到咧，就話即係關於個量體温啦，咁亦都有好多即係措施要做啦。咁啊，譬如話你提到咧，即係話其實而家個標準咧就係38度嘅攝氏咧，就係屬於即係屬於發燒噶啦嚇，即係可能係唔準嘅去考噶啦。咁我哋都睇翻有啲報道咧，曾經提過咧，就話咧依一個限制係咪好？严咧，同埋系咪一定到咗咁样嘅温度就完全唔可以考嘅咧？咁而家呢个决定系点嘅咧？到时候有冇一啲我哋叫做酌情嘅考虑啊？等等嘅。 我谂喺整个考虑嘅过程当中咧，最重要就系整个市场每一个人，包括咗监考工作人员同埋考生嘅安全同埋健康为首要嘅考虑嚟嘅。所以38度咧系一个。即是硬指標嚟噶啦，即係 絕對噶啦呢個， 係啦，冇錯，唔可能有一個市場話38.01，另一個市場話38.02都俾佢考咧，咁我覺得咁樣都唔公道嘅，同埋都會構成一個風險啦。所以38度，而我哋剛才提到有三重啦，一個紅外線嘅機啦，再紅外線嘅體温測試啦，同埋耳仔嗰、那個，即係三重，我哋最撈尾決定，最撈尾嗰個係38度咧，就一定要離開啦。當然，考生一定係會覺得可能唔好高興啦，同埋佢可能都感覺到唔係好舒服，佢都盡力都去到市場啦。咁佢係好想去考呢個試，我哋都明白嘅。所以今年咧，我哋都即係特事特辦嘅。以往係有啲同學佢啲考生去到考場或者佢本身自己都唔能夠參加呢個考試，因為種種原因，可能係病啦，可能係一啲佢自己都預計唔到嘅意外。我有時都舉啲例子，有時運 lift 個朝早運 lift， 佢就翻去唔到市場啦。呢啲情況都過往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以往呢啲考生都會向考評局申請，即係評核嗰個成績。即係佢雖然冇考某一份卷，或者甚至嗰科都冇考到，咁如果學校考生嘅話咧，我哋會酌量按照佢哋嘅申請，因為佢哋有佢哋同班嘅同學啦，全間學校嗰個考試嘅情況咧，我哋可以從呢個成績裏邊咧嚟到去評估一下呢位考生喺呢一科嘅成績係會達到咩嘅水平。咁以往咧就係我哋只係能夠俾到第二、第三或者第四級嘅啫。今年咧就因為呢個疫情嘅緣故啦，我哋都考慮到考生有時都即係覺得自己真係未必四級噶嘛，可能佢會希望高啲嘅。咁我哋今年咧係將呢個嘅封頂嘅水平咧係去由四級升到上5級嘅。咁即係考生可以，如果真係因為身體嘅緣故啊，或者疫情嘅緣故咧，佢參加唔到嗰科嘅考試咧。我哋会提醒考生咧，佢可以喺21日之内向考评局提出申请，咁啊提交一啲相关嘅证明啦，同埋学校嘅校长嘅推荐啦，同埋学校里面嘅成绩嘅一啲嘅资讯资料咁样，让考评局咧就会按照公开考试委员会嘅准则。逐個案咧嚟到考慮，評估佢哋嘅成績。 即係呢個都係一個特事特辦咧，即係可以評級去到第五級嘅嚇。 係啦，係啦，係啦。 嗱，另外有啲譬如可能具體啲嘅，我想問你蘇國生，舉個例咧，你派口罩咧就話係即係攞准考證嘅時候派嘅啦，就唔係當日即場喺嗰個市場嗰度派嘅嘛。 系，冇错。 咁如果系事前嘅话，咁啊到时候个考生我到步啦，到嗰个时候我唔记得带， 系， 冇喎，咁点办噶？ 啊，我哋当然都呼吁考生，其实佢由屋企离开屋企嘅时候去到考场。嗰段嘅路程其實佢都應該有口罩，因為保障佢自己安全啦，係咪？咁所以我哋所以只不過之前俾佢就咁解，即係去到市場俾佢嘅話，即係我哋假設佢嗰朝唔戴口罩啦，咁啊唔係好恰當嘅。所以之前我哋俾咗佢，但係萬一如果嗰個同學佢去到市場嘅時候可能整污糟咗啊，或者有需要換個口罩咧，我哋都會提供適量嘅口罩喺市場嗰度咧嚟到俾呢一類嘅考生嘅。 仲有少少時間咧，蘇國生想問埋你啫。如果我哋考試期間裏邊咧有爆發咗疫情咧，有冇後備嘅方案去應付嘅？ 嗱，筆試咧相對嚟講比較靜態嘅，所以嘅受影響嘅情況應該相對嚟講輕微嘅。同埋咧，我哋都呼籲學校咧可以盡量將考生與考生之間嘅座位嘅距離咧嚟到拉闊佢，令到即係成個比較靜態啲嘅考試咧能夠好安全嚟進行。但係萬一好似你提到啊，如果個疫情一路會有惡化嘅情況嘅話咧，我哋去到五月初就會開始考英文嘅考試。咁口試咧，相對嚟講就因為要講嘢啦，咁所以比一個靜態嘅筆試咧，嗰個風險係高少少嘅。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蘇國生啱同我哋傾嘅咧就考評局嘅秘書長蘇國生嘅，先聽新聞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两宗同北角佛堂福慧精舍有关，一人是港铁的站务员。其中一名确诊患者是55岁女子，是早前曾经到北角佛堂确诊女子的妹妹，她住在北角的白福花园康福阁，同家人同住，近期没有外游，在明远中心的肯德基工作，主要在厨房炸鸡，同客人是没有接触。他在今个月17号出现咳嗽，昨日入住律敦治医院，今日确诊。他在今个月3号至8号期间曾经到过福慧精舍。同他同住的24岁儿子今日亦都确诊，他没有病征。他在中环一号广场的写字楼工作，近期没有外游记录。至于第三名确诊患者是一名33岁男子，是早前在蓝田兴田村做保安员确诊患者的仔，同住兴田村彩田楼。他是港铁港旺角东站的站务员，今个月20号发烧，求医之后请病假，平日有戴口罩，翻工的时候独自吃饭。其中一名新增患者是旺角东站一名站务主任。港铁话，该名站务主任上星期五休息，星期六起放病假。他的家人星期日确诊患病，他在同日起接受强制检疫。昨日在屋企自行量度体温的时候，发现轻微发烧，被送到联合医院诊治。港铁又话，已经根据当局指引，用1:49漂白水深层次彻底清洁同埋消毒，确保车站环境卫生。另外，已经加强全线车站同埋列车嘅清洁同埋消毒工作，为车站员工提供口罩。员工执勤嘅时候需要戴上口罩，亦都为有需要嘅员工提供眼罩同埋手套。铜锣湾书店前股东桂文海，内地称他为桂敏海，被指涉及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成，被判有期徒刑10年。外交部新任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判决已经充分保障桂敏海的各项权益。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和人士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司法主权。赵立坚重申，原籍宁波的桂敏海2018年自愿申请恢复中国国籍，根据国籍法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被批准恢复中国国籍之后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在桂敏海恢复中国国籍之后，依法只是承认其为中国公民。 今个月较早前获健力士世界纪录确认为全球最年长男性的日本人瑞道边智哲星期日去世，享年112岁。当地传媒引述道边的家人话，道边近日无法进食，出现发烧和呼吸困难，星期日晚在新宿县的老人院去世。道边智哲在1907年出世，有五个仔女、12个孙、16个曾孙和一名元孙。他今个月12号获健力士世界纪录颁发证书，确认是全球最年长男性。当时他仍然高举拳头，面露笑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今晚大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天晴温暖，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在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的段多车，龙尾接近海丰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正德街的意外之前就清了场，车龙已经差不多消散了。现在是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开的段比较繁忙一点。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接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天光道要做水务急修，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码头围道至到靠背垄道这一段仍然是封闭的。九巴的17号线去裕民坊的班次是继续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青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预算案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学者现场分析。 星期三下昼5点，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星期二的自由风啊！咁咧就我哋自由风倾紧嘅就系关于教育局咧公布咗啦今年嘅 DSE 嘅考试嘅安排嘅。咁考试日期咧就继续系3月27日咧，咁咧就系关于个笔试嘅。咁而放榜日期咧就会延迟一个星期，就喺7月15号咧就放榜嘅。咁啊，大家如果系今届嘅考生或者考生嘅父母啦，或者你都好关注呢个安排咧，到底会有啲咩影响咧？对啲同学咁可以欢迎打嚟自由风咧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依個安排咧，到底對啲學校嘅方面咧，其實個反應又會係點樣嘅咧？咁我哋電話機旁邊咧就請到就係呢個中學校長會嘅主席啦，鄧哦係喎，係有位聽眾先係唔好意思啊，咁啊有位聽眾啊鄧先生咧，想同我哋傾一傾咧關於個文憑試安排嘅問題嘅，鄧先生你好， 誒、hey,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啊， 係你好你好。 因為我打上嚟即係我比較關注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佢點樣處理嗰啲咧中港學童、跨境學童嘅問題，因為我諗數量應該唔多，但係都有一定嘅應屆文憑試嘅學生咧，佢都係。平時翻我都中港兩邊走嘅，咁其實我今日聽阿局長咁同埋阿考評局都個記者會，其實有兩個問題我浮現咗。第一就話佢點樣攞佢嘅准考證？因為如果佢落翻嚟香港攞准考證，咁其實佢又要隔離14日先可以再離開香港。攞准考證同埋考試個日期其實係隔住兩個禮拜嘅，咁係咪意味住佢真係要係不斷咁樣留喺香港？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个问题，其实我自己有啲学生即刻问我，佢话阿 Sir， 考文凭试有时啲科日日考噶嘛，黐住噶嘛，咁又可能又隔几日再考咁样啦。咁佢已经问我，咁我住边度啊？咁样，即系我就比较关注考评局，佢个记者会就冇谂过呢、這、一个跨境学童嗰啲问题。 系啊，邓生，你自己都系老师嚟嘅， 系啊。 係，佢其實咧就睇啲報道咧有提到嘅，咁啊考評局咧就話咧今屆應該有378個，就 DSE 嘅跨境學生，咁咧就話咧而家咧就大概有150個到咧就香港就冇居所嘅，咁咧就今日嘅記者會咧就話咧基本上就冇特別幫佢安排到噶啦， 係啦，咁就啲細路就比較關注呢個問題， 係啊，咁但係話有啲教育界嘅朋友咧或者老師佢哋咧就話可能想物色個地方咧就俾佢哋即係可以入住啦，因為佢最主要就係翻到嚟要隔離14日啦。同埋冇地方住啊，咁咧就都有啲好多有心人咧都关注紧嘅，咁或者邓生你继续留意啦，好唔好啊？咁啊，自由风或者今日会倾到嘅时候咧，可能都尽量发问呢个问题嘅，好唔好啊？好啊，唔该晒邓生。咁咧就自由风而家倾紧咧关于个 DSE 嘅安排啦。咁我哋头先提到咧，对于中学嗰方面都要做一啲唔同嘅功夫咧，系保障学生嗰个安全同埋防疫嘅。咁到底学校里边咧就点样进行呢啲工作咧，同埋学校方面嘅准备功夫系点咧？咁我哋就请到中学校长会嘅主席咧，邓振强咧同我哋倾下噶。阿邓振强。 系你好，主持 系啊，你好你好。咁咧就我想问一问咧，就今日公布咗啦，关于一连串即系今次DSE 嘅笔试安排啦，就系照旧喺3月27号开考噶啦。咁学校方面咧都要做多功夫去配合噶，系咪咧？咁你而家个准备嗰方面点啊？同埋有冇你觉得个难度大唔大啊？ 今次因為學界基本上咧由2003年處理沙士期間係做公開考試嘅安排嘅經驗嘅，咁所以咧都可以援引翻咧2003年嘅經驗，同埋今次嘅情況咧就因為教育局已經宣布咗咧就係喺主要科目嘅時候係會停課，係復課不早於4月20号嘅，咁所以咧喺主要科目嗰啲考試嘅時候咧，學校都係處於一個係停課嘅狀態，咁所以學校咧係比較能夠咧係容易動員咧係空間啦，即係啲。課室啦，動員人手啦，包括老師同埋工友啦，同埋動員啲物資咧，係令到個考試咧係可以安全同埋順利地進行嘅。 嗯，系啊，咁啊，邓振强，你想提到咧，就话关于呢、這个即系同2003年嘅沙士嘅时候咧，都做过类似咁安排啦。当时嘅做嘅准备功夫多啲啊，就今次多啲咧。譬如今次咧，就要每个考生咧都要戴住口罩嘅。 今次 当时系点样嘅？ 2003年都系戴住口罩考 试，都要嘅，一定要嘅。 系啦，咁但系今次嘅準備功夫咧，係仲會多咗嘅。第一就係咧，係喺學生進入市場嘅時候，佢哋要交個健康申報表啦。咁同埋有唔同嘅器材係量度體温啦，譬如有係熱影像儀啦，然之後有紅外線探脈頭啦，然之後最後再核實嘅時候，仲有二碳嘅探熱計啦等等。咁就而教育局亦都係承諾係每個學生係提供一個口罩啦，係每一次嘅考試。咁亦都係嗰、那個嗰個係座位嘅安排咧，亦都係如果喺可能範圍之內咧，亦都係可以盡量係加闊嘅咁樣。 嗯，係啊，咁啊，校長啊，你哋安排裏邊咧，學校裏邊咧，即係你覺得即係一連串啲咁樣嘅要求啦，即係你覺得都比2003年都要做多咗啲嘢嘅。咁學校嗰方面係應付到嘅嘛？即係包括啲行政事務嘅安排啊等等。 係處於喺個停課嘅狀態嘅。咁所以調動各類型嘅資源嘅時候咧，都係會係相對容易咗嘅。 係啦，其中一個咧，大家都留意到嘅就係個市場安排嗰邊咧，就希望即係教育局公布嘅時候，就啲座位距離。大概要超過一米啦，咁呢個一米嘅話咧，就可能個空間要多咗嘅，咁啊對個市場嘅咧，那個空間足唔足夠去俾啲考生入嚟，到時考試即係坐位啊，咁安唔安排到嘅咧？ 原本可能係一個禮堂可以容納到嘅考生咧，可能就同步咧，可能要加開多4至5个，或者係甚至7至8个嘅班房咯。咁就會動員更多嘅同事去幫手做係監考嘅工作咯。咁喺停課嘅期間都可以應付嘅。 係，即係你預計都係需要再加開班房去做考場啦。 一定要嘅，因為學生同學生之間嘅距離咧係加闊咗嘅。 咁其實而家其他嘅防疫物資嗰方面又點咧？夠唔夠？ 而家喺市面上面一般嚟講係消毒嘅物品啊，例如係漂白水啊、酒精搓手液啊，呢啲供應都係充裕嘅。咁就唯一就個喺學校嘅難題就係、是口罩啦咁樣，咁但係教育局都承諾咗咧，係預留咗50万個口罩，係全力供應俾係今屆嘅 DSE 嘅考生嘅。 除咗供應口罩之外咧，譬如話教育局有冇提供？譬如頭先都講到啦，譬如可能啲洗手液啊，方便啲考生可能譬如話觸碰到某啲嘢時候想清潔隻手啊。除咗口罩之外，有冇其他依啲咁樣嘅抗疫物資？ 因為咧就喺個抗疫基金嗰個撥款嗰度咧，每間學校咧係有譬如一間24班嘅學校咧、就已經係有25,000蚊嘅物嘅錢可以買啲嘅物品嘅。咁而學校其實咧係都喺恆常經費嗰度咧，亦都係會係用錢買一啲嘅清潔用品嘅。咁錢嗰度咧基本上係唔係一個問題嚟嘅？ 咁現場係咪會提供埋俾考生嘅有？即係依啲清潔用品或者一啲我哋叫做消毒用品。 譬如以我學校嚟講，我哋就會提供呢啲係酒精搓手液俾學生咯。 係。咁另外咧，都啱頭先我哋有位聽眾，亦都係鄧先生打通咗咧，就好佢又比較話關心嗰啲跨境考生嘅。 係。 咁而家個安排係點樣嘅咧？有冇特別即係研究過咧？譬如話有150位左右到咧，就係香港冇居所啦。咁就教育局嗰方面就暫時冇特別安排嘅。咁呢方面嘅情形係點？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咧？ 我諗咧，因為咧呢150個嘅學生咧係會係喺唔同嘅區，亦都散佈到喺唔同嘅學校嗰度嘅。咁所以每間學校可能都有能力是應付自己的學生、因為可能他只是要應付自己學校的是幾位學生的是住宿的需要，我想現在不同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呢都是循這個方向看看怎樣可以支援他們自己的跨境學生的需要。唯一好彩的就是今年的跨境學生的人數相對都是少、所以我信呢就是、透過學校家長和學校老師校長的努力呢應該都可以是照顧到這些學生的需要的。咁就每一間學校都可能用個案嘅方式咧，係做功夫啦。 係咁，而家你暫時有冇收到嗰啲學生平要求你求助啊？譬如向啲學校講，譬如話真係好想考嘅咁樣。 中學校長會咧就冇收到呢方面嘅求助嘅。 暫時都未有嘅。 未有嘅。 咁而家集中安排係咪就係主要嗰150位，即係話喺香港冇居所嘅跨境學生咧？ 我諗係唔同嘅，即係有呢啲學生嘅校長咧，佢哋都會覺得佢哋係會盡力去幫助呢啲學生嘅。咁亦都如果係到一個最差嘅情況，佢哋唔能夠嚟到香港考試嘅話咧，今年咧考評局咧係有一個係特別嘅安排咧，學生係可以咧係申請咧個係評估嘅，即係成績評估嘅。而個成績評估咧，亦都由過往咧係局限咗喺等級4咧，係可以上調到等級5嘅。咁如果大家都明白啦，如果你係個成績評估係去到等級5嘅話咧，基本上你喺本地同埋海外升學都絕對冇問題嘅。 咁而家按照你講咧，係咪仲有啲老師啊或者校長啊幫緊呢150個即係香港冇居所嘅跨境學生揾緊地方嘅？ 據我所知，應該係啲校長係因為而家已經今日就公布咗用方案一啦，咁所以係個考試嘅時間咧都係明朗化咗啦。咁我諗好多學校嘅老師同埋校長都會係就住學生種種嘅唔同嘅需要，包括本地同埋跨境學生嘅需要咧，都係做翻啲應對嘅方案噶啦。 而家安排嘅話，那個時間趕唔趕得切咧？ 因為是3月27日咧就考第一科 Visual Arts， 但個人數唔多嘅。咁係第一個嘅主要科目考咧就係3月30日中文嘅。咁所以距離嘅時間咧係仲有係超過一個月啦。咁我諗都係有足夠嘅時間可以安排嘅。 咁嗱，學生嚟講咧就即係都終於即係今日都知道啦，要3月27日咧就預期要考噶啦。咁但係大家都知咧，即係今年開始咧，其實就學校一直都停課噶啦。咁考生可能即係基本上都喺屋企或者自修，或者可能有啲網上教學嘅咁啦。咁其實對佢哋嚟講，考呢個3月27日如常開考咧，對考生嚟講有冇壓力嘅咧？因為以往我哋自己都考過試噶，即係以前啦。咁你要好多練習啊，好多有 mock exam 等等噶嘛。咁呢方面其實對考生嚟讲系点样嘅咧？公唔公平咧？即系要如期考，但系之前又停晒课嘅。 因为今次嘅停课咧嘅影响咧，系全港考生都面对嘅。咁唔系话净系某一个区域嘅考生或者某一个类别嘅考生系受到特别嘅问题大。咁所以咧，如果个公平性咧，应该系因为都系全部人都面对呢个咁嘅情景啦。咁所以个从宏观嚟讲，个公平咧就唔系构成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咁 都不過咧，就是、對於個學生咧個壓力咧，公開考試嘅壓力一路都存在嘅。咁、但係今年咧，唯一可惜嘅就是因為停課咧，變咗喺好多學校嘅 mock exam 咧都唔能夠如常咁樣舉行。咁所以咧，都要用唔同嘅方式咧，係要做翻嗰個最後嘅測考，同埋用電子嘅方式去做翻嗰個講卷。咁當然就冇以前咧係面對面咧嗰種方式係咁有效果咯。 咁呢啲 mock exam 你所知咧，其實係咪好多學校都會繼續做嘅，或者繼續幫學生？ 好多有兩類嘅學校，有好多學校咧就喺農曆新年假期之前咧就已經開始考咗個 mock exam， 或者考咗一半。咁有啲學校咧，可能係超過一半嘅學校咧，就會喺農曆新年之後先至安排考 mock exam。咁結果咧就好多嘅 mock exam 咧都會採用咗咧係在家考試 take home exam 嘅方式進行嘅。 咁呢啲都係即係學校幫學生特別做安排喎，都要係嘛？ 係啦，咁學生咧就係、譬如我學校嚟講，就學生可以係郵寄啊，或者係親身交翻啲試卷，又或者用電子嘅方式上載翻個答題嗰啲俾老師。而家老師係做緊啲評改，然之後評改完之後咧，就再俾翻學生，然之後做翻一啲嘅回饋咯。不過主要因為係唔可以用面對面嘅課堂形式係做呢啲咁嘅講解咧，咁就要用翻電子嘅方式，或者用視像會議嘅方式去進行咯。 咁喺個考試嗰方面，咁可以點幫佢哋練習啊？等佢哋準備呢個考試咧。 嗱，考試咧，因為我哋都會建議學生咧，就係因為個緩急輕重咧，係首先咧係應付咗佢哋啲筆試項目先。咁應付完筆試項目，因為考試咧係排到五月先至考嘅。咁如果係四月二十號係復課嘅話，咁學校咪可以係恢復翻係利用學生喺考試嘅空檔咧，係做翻多一啲嘅小組練習。系啦。 咁如果要复课嗰方面嘅安排咧，其实系大概你哋打算会点做啊？譬如喺边啲班会开始复课先啊？咁样有冇一个安排开始？ 嘅经验咧就系、是、分阶段复课咧，就系、是、高中行先嘅，跟住系初中，然之后小学嘅。系啦。 咁大概呢个四月二十号咧，即系对你嚟讲，应该个准备都足够嘅，系咪啊？ 因為仲有而家有大概六個禮拜啦，個半月嘅時間啦，咁我諗就係唔單止學校要準備啦，咁係學生同埋家長咧都係要準備啦，咁例如都可能都要係數一數自己屋企嘅口罩啦，如果唔夠嘅，咁可能係需要購買啦，或者購買唔到嘅時候咧，好可能都要同班主任講聲，咁睇下學校咧喺佢哋嘅儲備嗰度可以點樣補翻個缺口啦，咁因為我哋都希望咧係透過家長、學校或者是公營部門的努力呢，就是令到如果真的四月十三號能是復課的話，能夠是順利的。 咁而家復課之後呢，即係你覺得佢學校會唔會幫啲學生即係做返一啲譬如補習班啊，或者希望幫佢追返啲進度啊。 咁呢我哋會特別留意到高中呢，係因為要面對住一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嘅課程嘅。而呢個課程你係冇辦法係做刪減嘅。咁所以呢，我預計呢係高中嘅學生要有心理準備咧，喺暑假期間咧，佢哋都會有係summer school 有暑期班係俾佢哋繼續上堂嘅。 咁呢暑期班即係主要就係希望追翻之前停課嘅時候嗰啲進度啦，係嘛？ 冇錯，係因為有一定嘅教學內容咧，係要係教授俾學生嘅。 咁呢啲主要係你頭先講都係俾高中嘅啫嘛，譬如初中會唔會？ 我諗我哋如果講緩急輕重咧，我哋首先就要照顧係今年嘅中五嘅學生咧，因為佢哋2021年好快又考試噶啦，即係轉頭就到佢哋考試㗎喇，咁要追返嘅時間唔多啦。咁如果你相對嚟講初中譬如中一嘅學生，咁佢哋仲喺學校呢係仲有成五年嘅時間留喺學校，咁你初中嘅進度你可以喺中二或者中三嗰度呢係做返一個係調整，然之後追返都得嘅。 鄧正強，我想請問下你呢，譬如今次我哋都停課咗都幾長時間啦，其實你以學校嘅角度嚟睇呢，對學生嘅學習影響有幾大呢？其實會唔會即係真係譬如差唔多我哋講緊有成半年或者甚至一個學期嘅， 其實 咁對佢哋學習啊等等， 如果係四月二十號復課嘅話，我哋講緊有44个翻學嘅日子係受影響嘅。咁呢個喺我做校長咁多年，這個是第一次最多啦。 最長啊，應該是長過沙士的時候啊。 長過沙士，長過沙士嘅。咁係唔多唔少都一定對學生嗰個常規係有影響嘅。咁所以我哋會而家見到咧，好多學校咧都進入咗係喺個電子學習進入咗第二個階段嘅，就係會用翻一啲嘅係視像會議嘅軟件咧，係做一啲嘅係實時授課，讓學生咧係跟翻一個時間表嘅方式，在家咧係同老師係有翻個接觸嘅。 但你覺得呢個視像學習的效果是點？你有冇評估過嘅？ 我諗呢個係新生事物啦，就要視乎不同學校，佢哋都要下一個階段就要評估同埋點樣優化。因為而家起碼去到4月20日都要用呢種嘅方式，咁都睇到香港嘅老師佢嘅都有一定嘅應變能力。咁當然，但係我明白最理想嘅學與教的活動當然是在一個是人與人之間有得接觸的學校的 真正的環境那裡進行，是對於青少年的成長是最好的。 是好的，那就麻煩你先了。剛剛跟我們談的就是中國校長會主席鄧振強，現在自由風是在談關於教育局公布 DSE 就是預期考試的，大家有興趣來談這個話題可以打來1872311，先休息一會回來再談。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听众咧就问萧叔叔，隔离啊，即系检疫嗰只隔离，英文咧我哋讲 quarantine 同埋 isolation 究竟有咩分别咧 ？Quarantine 咧 ，quarantine。就通常是只是用于专用在这个同疫症有关的隔离，即是隔离人啊、隔离畜生之类。咁但是 isolation 咧，通常咧就是可以用在其他情况都得。咁啊，我哋讲一讲 quarantine 啦，我哋可以作为一个名词咁用啦。例句 ：They are kept in quarantine。咁就系咧，佢哋咧正在被隔离当中。Okay, quarantine 亦都可以做一个动词嘅，咁我哋可以话 I'm quarantining myself right now。咁当然语气上有少少夸张嘅呢个讲法，就系我而家咧自我隔离当中，就系咁，咁啊，下次再见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傾緊關於教育局咧公布咗文憑試咧係預期喺3月27日開考噶啦，咁到底咧就考生咧就應付啦，同埋就家長方面都好關心嘅話題嘅，咁應該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啱啱同我哋傾緊嘅鄧振強咧，中學校長會主席咧講緊咧今次裏邊咧應該係最長時間嘅停課噶啦。咁相比2003年嘅沙士咧，就曾經停課咗51日，咁咧都幾影響到呢個考生啊，同埋呢個學生嗰個學習嘅進度等等嘅。咁啊，到底考生嗰方面咧，對於今次咧就系要预期啊，系继续考呢个文凭试啦。对佢嚟讲咧，有啲咩困难咧，或者佢哋觉得即系准备上咧，有冇一啲情况咧，就佢哋觉得系会有啲难度嘅咧？咁我哋就请到一位咧应届嘅文凭试考生咧，简同学咧，同我哋倾一倾嘅。简同学你好 ，Hello 你好， 系你好。嗱，咁而家公布咗啦，就3月27日咧就会正式开考噶啦。咁你觉得而家公布咗咁多措施啊等等嗰啲咧，对你嚟讲得唔得啊？你觉得会有冇问题啊？或者你覺得對你講個準備功夫咧，係有冇足夠時間俾你做咧？ 其實首先我自己對3月27日或者3月未開考，我自己真係唔太放心啦。咁其實睇翻依家個情況啦，咁其實我哋基本上差唔多每一日都有新增嘅個案啦。武漢肺炎嘅疫情咧，睇落嚟咧，其實未係一個受控制嘅階段。我哋就咁講，尋日已經有7宗嘅新個案啦。咁係咪真係三月尾嘅時候咧，我哋香港嘅武漢疫情咧就可以受控去到一個安全嘅位置，係令到我哋考生可以安心咁樣去考試咧？咁我即係對此誠意啦。所以其實我自己咧真係好擔心，我三月尾考試嘅時候啦，有人群聚集啦，有大量嘅考生啦，甚至有當中不乏內地生嘅情況，我嘅生命安全係咪可以得到保障呢？咁就算政府有一系列嘅防疫措施或防護措施啦，可能戴口罩啊，要探熱啊等等啦，咁但係其實武漢肺炎嘅潛伏期好長噶嘛，咁你未必一定要發燒先係有武漢肺炎噶嘛，咁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就算再多嘅防疫措施嗱，喺依家呢個 moment 去考，其實我自己都係會唔放心咯，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即係係咯，唔係好可行咯，我都好難專心到去温習而唔去care 我自己可能我健康嘅風險。 唔得啦，但係無論如何咧，3月27日就已經決定咗噶啦，咁你會點做咧？你都係會考啊，有時係點處理啊？ 咁都一定。 定要考的了，那始终 DSE 是直接影响到我的前途啦、成绩啦和更加多啦。那我其实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都有 keep 住自己温习的那个 schedule 的，所以学习那个位置呢，其实当然是由比起我想往年的考生会有更加大的压力啦。但是其实我都是会 keep 住这样在温书啦这一段的时间。同埋自己做多啲防疫嘅工作咯，戴口罩、勤洗手嗰啲咯，系啊。 咁去到考场嘅时候，你自己有冇咩特别即系准备下？即系希望你头先讲咧，保护到自己更加多咧。 一定戴口罩啦，同埋出入考场之前会洗手咯。其实我哋市民或者我哋考生做到嘅，其实都系好有限咯。我哋可以做到嘅措施，我哋只可以用呢啲嘅方法去尝试去尽力咁样保护自己嗰个嘅安全咯。 好啊，唔该晒先啊。啱啱同我哋倾嘅就有位简同学咧，就应届嘅文凭试考生嘅。咁啊，教育局已经宣布咗咧，咁啊，逾期3月27号咧，就文凭试嘅笔试咧将会开考，咁放榜日期咧就延迟到去7月15号嘅。咁我哋先听下交通同新闻，翻嚟再同自由风倾。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过一宗坏车事故，喺龙翔道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竹园道中线咧，因为有坏车阻路，而家都几塞车噶。咁啊，车龙排到去呢一个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噶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竹园道中线，因为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较早前咧，半山列堤顿道西行去薄扶林近住行柏苑嗰度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系多车啲嘅啫。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湾仔之路龙尾喺马会大楼，洪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啫。好啦，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冇人有水晶球，切记捕捉市场，亦都无需过分关注短期市场波动。 嚟紧呢一年咧，大家都睇到啦，本地同埋环球经济咧都会系持续不稳嘅。近期仲更加受到呢个疫情影响啦，投资表现咧都好可能系受到拖累啦。当然今年嘅情况系严峻啦，强积金咧系30-40年嘅长线投资嚟嘅，短期嘅波动咧我哋唔需要太过关注，切记咧系捕捉市场啦，唔应该睇短期，亦都唔使恐慌。 郑恩赐表示，过去19年强积金有13年都录得正回报，6年负回报，以往负回报逆年都可以重拾增长，但强调最重要是留意上升趋势。强积金总资产距离10000亿元只差一步，但积金局并冇预计几时达到该水平。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恒生指数收报26,893点，升72点，成交金额是1179亿2000几万。恒指夜期而家系做紧26,622点，跌紧132点，成交大约60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01.6，升11.2；阿里巴巴206.6，升4；盈富基金27.1，升5仙；中芯国际16.62，升1.12；小米集团12.64，升3.2；美团点评103.3，系升2.8；汇丰控股56.05。先是跌4.5，建设银行6.36升2仙，中国平安88.7升5仙，华夏沪深346.4升2毫。五大升幅股份：南岸集团、浩天国际建投、美津集团、海航科技投资、兆邦基地产。五大跌幅股份：中博控股股权、安悦国际控股股权、智澳控股、新维国际控股、中国农业生态。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92，日元110.41，瑞士法郎0.979，澳元0.66，新西蘭元0.633，加元1.33，人民幣7.019，英磅對美元1.298，歐元對美元1.084，港金收報15,300元，比上日收市跌30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1,654.51美元，賣出价1,655.22美元，港汇指数107.4，跌0.2。

系袁立昌，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就嗱，我哋咧就会继续倾下关于啲疫情啦。咁呢个环节咧，想倾下咧，关于咧就系人大嗰方面咧，就即系啱啱寻日都开咗会啦。咁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咧决定咗咧，都要适当推迟啊，召开第十三届嘅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咁啊，与此同时咧，通常喺人大咧早少少开幕嘅呢个全国政协咧，亦都系宣布要推迟啦。咁咧就冇讲到咧系去到几时先开会嘅。咁啊，同时间咧个会议咧就话通过。咗咧，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同埋隔除咧滥食野生动物嘅陋习啊等等。咁啊，呢个推迟个会议咧，似乎都历史上啦，可以讲啊，即系都应该未有过噶。因为咧就回复翻呢个人大政协，即系定期开会咧，都系去到1980年代嘅事啦吓。咁今次里边咧，呢个系咪算系反映咗疫情一个好严重嘅情况咧？袁立昌， 咁我哋会见到其实好似而家同。國內所謂叫復工復產的大旋律是有些矛盾，因為我們看回國內公布的數據，就說現在其實很多地方其實個省份已經沒有太多病例了，所以呢就可以去復工復產，那些市民可以出回去市面那裡。但另一方面呢，你又見到原來這個兩會呢就要其實有另外一個講法，就是即係另行通知，咁某程度都係無限期推遲啦。咁佢哋用個理由又好都好奇怪，佢成日都淨係好強調，淨係話由於好多人大常委喺唔同嘅省市度領導緊防疫工作啊，咁就唔方便放低手上嘅工作啊，分身唔到啊，一個好關鍵嘅時刻，所以就嚟唔到。但係佢講嚟講去都冇觸及到係咪驚傳染到啊，係咪驚即係咪要避疫啊？各方面嘅，所以某程度我諗大家人對呢個全國人大會議延期，其實都會覺得呢個兩會係一個風向兒嚟噶，即係就算國家係講咗好多有利於係即係復工復產啊，或者係即係話個疫情係受控嘅消息，但係如果佢呢個兩會係一直係延期開唔到嘅，啲人都覺得係有啲唔係咁正常。 但是按照呢个星期新华社嘅报道就咁讲啦，佢因为当前疫情咧形势仍然严峻啊，就不能够掉以轻心啦。咁佢话咧就各级嘅政协啊、人大啊等等嗰啲都系积极投身紧个疫情防控战啊。咁所以咧就即系需要延期啦，咁样吓。咁呢个理由你觉得接唔接受咧？即系而家忙啊，即系嗱，好似你咁讲咧，地方咧就忙于譬如可能要复工复产，或者有啲要继续嘅封城啦。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开人大政协嗰啲多数都喺內地咧，其實好多都係自己本身係官或者領導嚟噶嘛，甚至係部委啊等等嘅人啦咁。咁啊，佢哋而家忙緊啦，咁就唔開啦呢個會咁。咁啊，當然就係你同你講咧，就表面上同內地嗰個希望能夠盡量恢復翻正常咧嗰種狀態嘅安排咧，就真係有衝突嘅，因為咧而家按照即係我哋睇到好多數字咧，內地個經濟咧似乎都開始個影響咧慢慢開始出現啦。咁啊，所以好多地方都安排緊要復工嘅。咁但係人大政協咧就又另一個角度。其实真的影响是不是那么大呢？如果不开会 其实不少学者都分析，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讲一年要做的事，你应该在去年年底或者今年年初就谈那两会其实放在三月到开，其实都有学者都会认为是其实认识内容是大于实际内容的。我们亦都其实之前都听过很多消息，譬如说好似听闻那些即是那些政治八卦，就说李克强就很反对要开两会，因为其实很多经历了这次疫症之后呢，那其实就很多经济的数据其实都已经不一样了。但我们今次其实亦都会见到之前他们決定咗延期，同埋決定咗禁止嗰啲野生動物交易咧。咁其實都老實講，都有114人咧，其實喺北京人民大會堂開會嘅。咁另外嗰5人咧，先至用視頻、用視像會議嚟參與呢個會議。咁所以其實都仲有一班人坐喺人民大會堂開嘅。我哋呢個可能要俾翻少少 credit 俾佢，即係唔好話佢哋全部都喺個鏡頭前面開會咁樣。 係咁咧，袁立昌你提到關於個咁嘅會議咧，咁我哋就揾到咧，就係尋日亦都係參加咗呢個人大常委會嘅會議，其中亦都係喺香港咧，係利用視頻咧。參與呢個會議，咁咧就係全國人大常委啊，譚耀宗嘅。譚耀宗你好， 喂，你好， 陈，你好， 系啊，我仲有评论员阿袁黎昌喺度同你一齐倾下噶。咁咧嗱，你寻我哋啲电视都见到你啦，就对住个电脑咧就参加会议啊，其实就系远离咗北京嘅。咁啊，到时候当时都要可以举手表决啊等等啦。咁嗱，而家咧最后个决定咧就话即系会延期啦呢、這个会。咁啊，暂时系冇定呢个会期嘅系嘛？ 系 咁啊，会唔会系需唔需要一定系为今年里边要再召开翻嘅咧？ 按住个宪法咧，就系、是、人大嘅全体会议系每年召开一次嘅，咁啊宪法有规定嘅，咁所以一定系会开嘅。咁啊过往咧都差唔多未试过话要改期，咁但系呢次事实上个疫情系相当严重啦，咁亦都考虑咗即系话。如果你开全体大会咧，有成接近3000个代表系嚟自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咁嘅，咁就而且咧里边咧有1/3嘅代表咧，佢哋都系有啲领导职务啊，或者科研人员啊，或者工人啊代表啊咁样，咁所以佢哋好多咧都系即系喺当前呢个抗疫防疫咧，佢哋系喺第一线。所以亦都要考虑到呢方面啦，再加上如果成3000个代表混集埋一齐嘅话呢，咁嗰个其实风险亦都高嘅、最近都好多讲话都唔好啊，太集中啊，太多人啊都唔好啦咁样，咁所以呢呢次会议呢经过研究之后呢就提出一个适当延期。咁其实呢每年开全体会议呢，人大嘅全体会议呢都係由人大常委去决定个开会嘅日期。咁所以呢次呢亦都专门呢要通过返人大常委嘅会议呢去提，即係通过嗰个延后嗰个决定。咁就今次呢就冇话确定到延后到几时。咁就因为老实讲，如果你延后到几时呢，现时嗰个疫情仲未系去到一个可控嘅阶段，或者系已经缓和落嚟。咁所以我相信仲系要睇定少少，评估清楚，咁然后先至再启动返。如果再开会的时候呢，就人大常委又会再开一次会议来确定那个复会的日期的。 陈沛忠，我见到昨天你即是一路参加这个视像会议啦。咁按照你事后见传媒呢，就是出席会议有171日。咁其中呢有114位呢就喺人民大会堂嘅。咁其余57人呢就用视频参与会议嘅。咁呢就表决呢就用举手方式啦。咁其实开得应该顺畅㗎，你寻日都系咪，即系成个流程。 顺畅嘅。 顺畅嘅。咁如果咁讲大会嘅话呢，会唔会都可以用咁嘅方式，你有冇傾过呢人大常委里面？ 我相信就唔到时大会成近3000个代表咧，就唔会用呢个方式噶啦，咁就 即系唔会考虑用呢样嘢添嘅， 唔会嘅吓。咁常委会就比较简单，因为我哋人数唔多，寻日171人就系、是、全部都有到啊，咁就到咧就有就114咧就系、是、北京嗰啲、北京以外嘅地方嗰啲咧就唔使专门去北京噶啦，即系包括我在内。咁佢每个人咧。其实佢事前咧，我哋每一个常委咧，我哋有一个俾咗个大会俾咗 iPad 我哋嘅。咁呢个 iPad 咧就是、平时我哋收文件咧、就可以通 iPad 嚟收嘅。咁啊，寻日用翻个 iPad 咧，就系攞嚟咧做嗰个视频嘅会议。咁所以咧，我哋投票嘅时候咧，就唔好用电子啦，咁啊唯有做举手方式。咁啊佢举手嘅时候咧。在个大会的屏幕里面都睇晒我哋嗰57个参与视频会议嘅人嘅佢即係嗰个投票嘅情况嘅。当然我哋未试过，因为 真係第一次啦。 係呀 ,90 年以嚟呢都系用电子投票嘅，因为已经有电子投票嘅设备就好快速。咁呢次呢因为系特殊情况啦，视频会议啦，所以我哋用举手嘅方式啦。 今次如果延期咗要开啦呢个两会，咁大家都知道啦，两会喺内地嚟讲咧，都叫做一个政治里边嘅一个重要嘅中心嘅活动嚟噶，即系每一年里边啊，即系国家嘅。咁今次里边咧，即系其实即系都几罕有嘅，应该可能系讲紧近年里边咧，近十几年嚟咧第一次啦。对个影响咧，对全国嗰、那个譬如话。 政務嘅推行啊，或者啲法律嘅通過等等咧，個影響會有冇造成咩重大嘅影響啊？ 我覺得係唔會有咩重大嘅影響嘅。咁人大咧個其中嘅職責就係通過法例。咁我哋今次嘅大會咧，本來係準備通過個民事法典嘅。咁呢次就暫時就要拖啦。咁但係民事法典嗰一個好長期嘅工作嚟嘅。咁就算係譬如遲少少咧，問題都唔大嘅。咁至於話政府工作報告啊，或者啲其他嗰啲各樣嗰啲報告啊，咁嗰啲咧，咁就我覺得即係如果略為延後，其實我對成個國家嘅運作係唔會帶嚟有咩好大嘅影響啊。咁就因為呢、這個人大的會議呢開會同時亦都政協亦都開，咁所以俗稱呢就叫做兩會啊。咁兩會就係、是、都係即係國家一個大事嚟㗎啦，一個大事，即係話每年喺啲時候有國務院總理有工作報告回顧過去嘅工作，有展望未來嘅工作，咁有好多資料數據呢俾我哋睇啊，咁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又有報告啊，咁樣，咁又有啲我哋可以討論啊、俾意見啊，咁樣。咁呢個已經我嘅印象裏面咧，呢幾十年都係按即係好順利咁樣去進行。咁呢次係好特殊，想冇辦法啦，係嘛？一個咁嘅咁嚴重嘅疫情，你喺七十年裏面呢曾經試過有啲時候個會議係唔正常嘅，試過譬如文化大革命嗰啲日子， 都好耐啦，但係嗰啲就 係啦，嗰啲就好耐啦。所以近呢四十年都完全都唔即係冇係咪都正常正規咁去進行咯。 係譚建忠啊， 會議咧係啊， 係譚建忠，我想問係你講請。 唔係呢次個會議咧，仲有一個咧就係、是。雖然我哋一個保護動物一個法例嘅動物保野生動物保護法，但係出咗呢個疫情之後咧，就要嚴格即係要加強咁樣。咁雖然要改法例咧要時間，所以呢次咧係做咗決定要求即係各省啊、各部門啊揸緊呢個嗰個執法嘅工作即係嗰個野生動物。是不准交易、不准揽食、不准运输都受限制的。 这个已经通过了是不是其实这个野生动物。 甚至是通过了这个决定的。是的。但是通过这个决定以后我们就再执好那个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 譚建忠，我想問你咧，就係話而家即係睇翻全國咧，似乎個工作重點咧係想逐步即係盡量復工啊，同埋咧即係個經濟活動盡量恢復翻正常。咁呢個方面嘅工作係咪似乎係而家嘅重點咧？咁因為要做好呢啲工作咧，所以就可能即係啲代表啊，或者啲部委嘅負責人咧，就可能兩會嗰度都要就一就啦。咁而家全國嗰個工作重點係咪翻咗去呢方面啊？希望盡量恢復翻個經濟活動嘅正常。 因为呢每年呢过春节呢是中国人来讲好重要啦所以内地呢都有比较长的假期的特别有啲佢嗰啲农民工啊佢返咗自己乡下咁样咁所以停顿个时间比较长。咁呢次呢再加上埋呢个疫情呢咁嗰个再就呼吁呢就唔好开工资费事啲人流嗰个大力影响。咁所以咧停咗落嚟，咁最近咧慢慢咧就恢復翻嚟，咁有啲省咧就即係已經有一半已經開工啦，有啲啊七成，有啲八成，就根據佢每個省嘅疫情嘅情況如何，然後逐步開工、逐步開放，咁呢個情況都順利嘅，咁當然你話對個經濟梗係有影響啦，對於有啲生產嘅嘢，咁啊要。要逐步會恢復過嚟，譬如好似就算口罩咁嚟講咧，已經係不但只係全面恢復生產，而要增加到生產嘅啦，去到110%嘅啦。 即係啲嘢為應付嘅疫情啦。 我相信未來短缺情況就 应该会大大舒缓的。 咁另外我都想问一下谭美忠，你听讲到呢就关于昨日个会除了通过延期呢都有讲到个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咁都通过咗㗎啦嘛。咁其实呢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呢其中一个就话禁止即係食啊等等呢啲陋习啦。咁其实呢个法有冇一个附件呢係会列返出嚟到底其实边啲係野生动物或者係边一啲呢係一定要禁止滥食嘅，有冇一个咁样嘅名单出咗嚟 㗎？有，而且呢就呢、這个都准备要改善嘅。 嗯。 即係一讲野生动物呢仲有啲呢就係、是、用野生动物变咗用饲养方式。 嗯，係啦。 咁呢个都会被禁止埋。但係呢佢到时都会有一个目录嘅。 嗯。 啊譬如佢举个例佢话鸽咁应该啲唔算嘅。 嗯。 兔咁唔算嘅。 嗯。 嗰啲牦牛嗰啲唔算嘅。 嗯。 即係啊即係都系可以。算家禽嗰類， 嗯， 啊，可以飼養，可以食用嘅， 嗯， 咁到時咧就有一個明目錄啊，即係第日再會搞清楚個目錄，咁，嗯，就要加強個罰則啊，咁樣， 嗯， 啊，咁加強個執法， 即係有呢個名單嘅，即係到時候會出，即 係 好清楚地知道邊一種係得，邊啲係唔可以食用， 冇錯，再會澄清，啊，再會有個目錄啦， 啊，咁，嗯，但我哋睇翻平沙士嘅時候咧，其實都係類似咁樣啦，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因為食。呢啲咁樣嘅野生動物啦，咁但係似乎經過咗之後都係咁樣嘅啫。咁今次再立法，又會唔會有咩分別咧？ 嗱，係，因為你國家咁大咧，有啲人有嗰種啊，即係你睇咁多，或者啊，佢暗 地下市場 做咗啲嘢嘅時候咧，咁咪係咩？咁但係呢次咧，就即係我覺得嗰個力度會加強好多，同埋個罰則會重好多啊。 嗯， 咁更加個法例又清晰，都仲可以唔可以？咁當然仲有一個問題咧，要加強個宣傳教育啦， 係 嘛？即係你無謂冇啲咁嘅險啊！咁有時啲有啲係傳統嘅習慣咧，係嘛？即係話嗰樣有補身啊，乜、啊話好嘢嚟㗎咁啊，咁會咁當然有啲咧，亦都係攞嚟做藥用都有，所以呢啲。问题都是要将佢 系好，唔该晒谭美忠。 内到过南韩嘅非香港居民都禁止入境，到过大邱或庆尚北道嘅港人就要喺指定嘅检疫中心接受强制检疫。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4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积增至977宗，另外再多两人死亡，令死亡人数增至10人。总统文在寅到疫情严重的大邱市主持应对会议，说疫情阻止疫情蔓延的关键在于时间和速度，要争取令疫情转捩点在今个星期内出现。他又说总理丁世军今晚起在当地指挥防疫工作，政府会为大邱和庆北地区提供财政支持，解决居民各种困难，以一切手段确保疫情尽快得到控制。为了解决口罩紧缺问题，南韩听日起全面禁止销售商出口口罩，生产商的出口量亦限制在当日生产量的一成以内。当局说暂时无意将限制入境的范围由中国湖北扩大至中国全境。天气方面，一股温暖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26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今晚大致多云，明早沿岸有薄雾，日间天晴温暖，气温介乎21到26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到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近住学园街，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喺果栏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窝打老道嘅龙尾近住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咧，现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都几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城市花园附近。 九龙区的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就多车啦，龙尾就去到旧机场油站附近。观塘的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考明街至丽业街一带咧就比较塞车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竹园道就多车，龙尾到蒲岗村道。码头围天光道咧，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要进行紧急维修啊。咁啊，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码头围道至靠背垄道嗰段咧，暂时系需要封闭，所有车辆经过都要改道行驶。咁所以而家九巴17号去观塘裕民坊方向咧，都有改道措施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火车站至到美林村段，现时就比较多车嘅。而屯门公路嗰边咧，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丁九段都系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由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会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6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www.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可以在当日下午到指定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摘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巴士顾客服务中心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希望香港的朋友不要放弃，继续加油努力， 全香港的人士祝福他们个个身体好，过了这里呢，这样香港就会好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照照十点四，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风回来会跟大家谈关于疫情，就另一个话题就是关于香港对南韩就发出了红色的外游警示。今天跟大家一起谈的就是评论员袁微昌。袁微昌你好。是啊，袁微昌。是啊，我哋就啱即系会倾开咧，讲开就香港对南韩发出一个红色嘅外游警示啦。咁啊，政府咧就宣布咗咧，就话咧就由呢、這个今日啦，即系今日嘅上午，即系早呢个六点钟开始啦吓。咁、咧就系、是、会禁止咧，即系呢、這个南韩嘅旅客咧进入香港啦。咁咧就尤其是向所有抵港前14日咧曾经到过大邱同埋庆尚北道嘅香港居民咧发出呢个检疫令嘅。咁啊呢方面就做得就好嚴啦，好多人就覺得點解內地嗰啲當時你又唔做咁嚴咧咁樣？咁呢件事你覺得即係政府個決策係咪算係比較果斷咗啲咧？ 咁我又覺得係果斷，不過又唔係果斷咗啲嘅，因為始終我哋其實我哋又即係都唔使督爆政府啦。咁你當你面對住內地嘅情況，講真，你有好多突然會多好多種考慮。但今次其實有除了香港之外，至少有15個國家或者地區其實都對南韓實施了這個入境的管制。咁所以其實政府尤其佢之前已經搞到一鍋粥咁樣，佢都知道其實引起好大嘅民憤、好大嘅民怨。佢今次都如果都再唔藉呢個機會去攞翻啲分數，咁佢實在係做得更差。咁其實基本上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我哋真係見到，譬如袁國勇教授都話啦，咁其實喺南韓，特別係大邱市附近嘅疫情，其實好明顯都幾失控噶啦，咁個確診數量已經係幾何級數咁樣上升，亦都係揾唔到究竟嗰個源頭喺邊度，咁所以既然係咁樣嘅話，不如就當機立斷。封即係去封咗向韓國封咗關，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比較好嘅做法嚟嘅。咁其實林正財其實都有幫忙解釋到啦，佢即係佢其實都講得好 佢其實都講得好即係好婉轉。我覺得即係就算今次你係直情同香港市民話你係有政治考量嘅，即係我有根據科學，但我又有政治考量，因為其實你見到香港之前實在好多人連對有嗰啲檢疫中心啊，甚至有開嗰啲喺地區度開啲診所啊，都會去上街啊，或者甚至係有啲比較暴力激進少少嘅行為啊，各方面之前咁耐，亦都係對封關呢樣嘢係咁敏感。如果今次政府都係冇少少咁基本嘅政治考慮，咁呢個政府都唔使做落去啦。咁亦都唔係太存在所謂擠牙膏式嘅回應，因為我哋知道我哋嘅政府最懂得擠牙膏，但係知道最後都係跪低嘅，或者都係要做翻嘢。咁今次其實係一個比較果斷啲嘅做法，我相信大家可以俾翻少少分數俾佢。 因為咧，其實你睇到個情況都幾嚴重嘅，即係南韓咧就過去一日咧，跟睇翻啲數字啊，就新增咗144宗。咁啊，呢个新型肺炎嘅确诊病例，咁已经累积咗咧，去到成977宗啦。咁亦都另外再多两个人死亡啦，就令个死亡人数咧增至10人。咁而家呢个情况咧，似乎喺大陸以外咧，就應該算係相當嚴重的一個國家啦。咁但係呢、這個南韓呢、這個，即係我哋話咧，就誒呢個下令呢、這個即係因為而家咧就已經有個限制咧，由今日凌晨開始咧，就非香港居民由韓國入境咧就唔能夠進入香港啦。咁即係間接等於即係已經封咗關啦。咁但係其實香港人咧，其中一個旅遊熱點咧都係韓國噶嘛。咁所以呢個對旅遊業，我諗亦都會造成一啲影響啦，係咪？ 咁呢個當然啦，始終好多人尤其當初聽到日本有呢個鑽石公主號，咁諗住去韓國就冇事啦。咁點知就出現咗呢個大休市同埋呢個慶上不到呢個咁嘅事件。咁但我哋都要其實睇到，其實地理上咧，我哋睇到其實大休市係始終喺東邊少少，甚至東南少少。咁首爾係比較喺西北少少。咁如果睇翻啲數字咧，其實首爾市嘅即係確診嘅人數咧，其實都唔係咁多嘅啫。咁所以我又覺得唔需要太恐慌。即係譬如你而家有啲譬如可能民主派人士都會救病話，點解對大陸就唔係咁緊，對南韓就咁緊？咁我諗我哋都要分開，就算韓國入面都有分首爾或整個南韓或者大休市。咁如果我哋比較之下，係大休市可能情況比較似可能湖北省，咁係要有啲特別嘅措施嘅，即係所以一去個大休市嘅市民翻到嚟要即刻去隔離嘅，要檢疫嘅。咁但係可能就咁喺首爾翻嚟，實際上真係冇一個好迫切或好大嘅需要要咁做。我諗呢個都要有個別嘅處理同埋對待 嘅。咁自由風而家喺度傾緊咧，就關於個香港對南韓已經發出咗紅色嘅外遊警示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我哋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我哋就請到一位咧，就研究韓國嘅一位專家啦嚇。咁咧就鍾樂偉咧，佢就係中大社會科學院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讲师，咁佢对于韩国嘅文化咧，相当有认识嘅。钟乐伟你好 ，Hello 两位大家好， 你好， 系啊，嗱，系啊，我哋啱倾开咧，就系讲咧，就政府已经下咗呢个红色外游警示啦。咁咧，韩国嗰方面呢个情况都几紧要噶啦。咁按照阿袁国勇教授讲咧，佢就形容咧，韩国嘅疫情都开始失控添。咁啊，钟乐伟啊，你做呢个韩国嘅研究咧，观察咗咁耐啦，不如同佢先讲讲先，点解喺個疫情喺韓國嗰度會爆發得咁犀利嘅，同佢當地裏邊譬如某啲文化習慣啦等等，有冇咩關係嘅？ 我諗睇翻即係而家嗰個確診人數，即係接近1000個啦，同埋即係每一日都差唔多，每日都有平均三位數嘅增長啦。咁其實係一個都幾大嘅一個即係危機面對住嘅情況啦。咁而我哋睇翻即係暫時嚟講咧，睇翻即係嗰970多位嘅確診患者入邊咧，其實絕大部分咧都係嚟自於兩個源頭嘅，一個源頭就係、是即係新天地教會嘅教徒啦，另外就係嗰邊喺應該青島郡嘅一個醫院大南醫院嗰邊嘅，咁所以其實你話咧絕大部分嘅確診患者都嚟自於南韓嘅東南部嘅地方，咁就。可都算即係當然佢哋就我哋咁諗就係話啊，佢哋唔係一個全國性嘅爆發，因為其實基本上雖然而家全國嘅8個唔同嘅道咧都已經有確診患者，咁但係問題就係基本上咧嗰啲確診患者都係經大邱同埋經慶北而翻去嘅人感染咗嘅，咁所以可以話都勉強到揾到個源頭嗰樣嘢，咁而當地嗰、那個。 情況都係緊急嘅，即係今日其實本身即係民進總統都去咗大邱市去視察災情啦。另外有好多唔同嘅政府新嘅對策啦，包括係一啲針對住可能一啲翻學嘅時間啊，或者可能一啲口罩嘅供應啊，都係新嘅措施嗰樣嘢。咁呢啲全部都顯示到政府係都意識到個問題越嚟越緊張，咁所以就多咗情況去部署嗰樣嘢。咁而我諗即係我諗關究底個問題就係會唔會係睇翻即係所謂嗰個其中一個引爆嗰個第31號個確診患者嗰、那個新天地教會嗰個教徒嘅問題。咁我估計因為呢、這個教會本身嗰個網絡係好闊嘅，因為就喺韓國講緊係上10萬以上嘅教徒嗰樣嘢，咁變咗就嗰種呢種呢、這個教會本身嗰、那個即係佢個習俗就係好多係好主動地要求啲教徒多啲出去去宣講啊，去接觸啲新嘅朋友啊，去講道嗰樣嘢啊，揾新嘅信徒嗰樣嘢啊，咁變咗嗰、那個幾容易去揾到啲新嘅一啲朋友接觸嗰樣嘢嘅話，咁又可能會將個病毒帶到去唔同地方咯。咁另外就係佢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聚會嘅文化啦，佢哋好經常地去聚會嗰樣嘢，咁同我哋認識嘅一啲可能傳統，比如天主教啊、基督教嗰啲教會有啲唔同，就係、是、佢可能一個禮拜會一次去做啲嘅禮拜啦。但係呢個本身嘅教會，佢哋係好經常地一個禮拜有4-5次嘅會面嗰樣嘢，咁變咗咧。每一次嘅見面咧，都有機會去讀聖經嘅時間咧，可能咁樣去有啲交叉感染嘅情況啦。另外就係佢哋都會有一啲上完嗰啲可能係聖經班之後，可能佢哋都會有一啲食飯嘅一啲活動嗰樣嘢。咁呢都會都會加劇咗大家之間嗰種即係交往係比較頻繁啲。咁我相信就係即係嗰個接觸嘅面同埋嗰個心同埋個闊都係比較勁啦。咁所以令到件事會咁大啦。咁所以我諗其實而家其實呢幾日之間都係多咗好多大家冇諗過，其實佢哋係會信呢個教嘅人出現咗。譬如話有幾個新嘅確診患者，譬如話一個警察啦，韓國警察啦，佢原來佢都係新天地教教徒啦。另外啱啱即係今日都確診咗個航空公司嘅一位空姐，佢都係教徒嚟嘅。咁所以其實係遍佈好多唔同嘅， 即係一個主要爆發點喎，即係。 係啊，所以其實嗰個教會本身，雖然而家呢個教會本身已經同政府相對合作啦，已經會將即係佢表示就會將所有教徒嘅一啲個人資料都會交俾政府嗰邊去做啲追查嘅嘢。咁但係問題就係能唔能夠喺呢一個源頭底下去揾到曬所有嘅啲教徒，然之後做個隔離嗰樣嘢咧？咁有冇係咪揾唔曬咧？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其實佢哋想喺呢一個禮拜盡量將個疫情控制咗呢個範圍底下要做嗰啲事嘅嘢咯，係啊。 咁香港有唔少報道呢都話其實今次韓國對呢個疫情係好後知後覺，咁將個矛頭指向咗個當地文化嗰度，咁其實呢個有冇一個好大關係呢？其實 就我覺得係最初嗰個反應係慢嘅，咁、那個慢嘅原因就係我相信佢哋低估咗嗰個疫症嗰個爆發蔓延嗰個速度嗰樣嘢，因為其實你睇翻喺嗰個第31號確診患者發生之前咧，其實韓國所爆發嘅疫症嘅數目唔係好多，即係可能講緊30多單度。咁以一個國家咁大嘅 scale 嚟講，佢就唔算好嚴重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其實佢哋本身都有做過啲病理學嘅推算嘅，即係佢哋會揾一個當中可能係第21號嘅確診患者，去睇下究竟佢嘅交即係個朋友網絡，佢接觸嘅層面網絡底下可以擴散到幾多嗰樣嘢咧？其實嗰陣時計條數咧，就唔算會喺個國家上面有一個好大規模爆發嗰樣嘢。但問題就係佢哋可能真係盤算漏嗰樣嘢，就係有一個超級傳播者，就係第31號呢個確診患者，佢可以即係又咁啱喺一個咁樣嘅教會，亦都咁啱嘅咁樣文化，咁亦都咁啱佢就即係呢個教會本身亦都係好鼓勵地去同好多人唔同嘅接觸嗰樣嘢，都係好頻繁地好多唔同嘅活動。咁呢樣嘢本身都會令到會令到佢失咗啲方寸，即係可能計少咗呢個咁大規模擴散呢樣嘢。咁所以你話我覺得其實個政府係有少少係冇過我哋譬如特區政府本身，我哋或者唔係政府本身啦，其實我哋香港人對呢件事個意識係比較強嘅嘛，即係我哋嗰個防疫意識係比較強嘅，就係、是、我哋好早期已經知道，就係我哋需要戴口罩，我哋要即係個人嘅衛生整潔要高啦。咁呢全部都已經好早期已經做 啦，同埋冇咁多啲公眾集會啊，咁多即係聚集嗰個場面啦。 嗰邊就一直都可能。 因為地方大，咁所以一直都冇一個話個意識就話啊，我哋要個個都要戴口罩啦。咁佢哋就真係唔係好強嘅。咁就算你話去到今天為止咧，即係嗰個疫情大爆發之後，其實都唔係每一個城市嗰個市民嘅反應都係好一致。即係譬如你話哦，大邱哥當然係佢哋會搶口罩啦。但譬如去到首爾，咁可能佢哋而家都係講緊30多宗 case 嘅話咧，咁其實佢哋個市面上面嘅反應都係唔係個個都一樣，即係可能講緊係70%戴口罩，即係唔係個個好似香港99%戴口罩嗰種情況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嗰個嗰個落差係會令到嗰個疫情會有少少可能係有啲城市特別會勁。咁但係問題就係最擔心下一步情況就係、是、因為始終韓國嗰個交通網都係相當發達嘅，即係如果大邱市嘅市民，當然而家個政府就建議佢哋就盡量呢兩個禮拜就唔好出街啦。但問題係你冇禁制令，佢哋唔出得街噶嘛。咁萬一有啲人可能佢搭，可能係搭啲火車咁去唔同城市嘅話咧，咁亦都有機會將個疫症再傳到唔同其他地方城市嘅話咧，咁就會令到個疫情會進一步更加擴大嘅地方咯。咁所以我諗呢個係而家佢哋個當地政府係要即係加把勁，要做呢、這個。即係所謂第二個層面感染嘅地方嘅嘢，咁而家嗰狀況政府係嚴陣以待㗎啦，咁亦都增撥咗好多唔同資源去大邱市啊，亦都全個國家都好緊張嗰樣嘢，咁就睇下究竟能唔能夠喺佢哋所講嘅係嚟緊呢7日啦、呢10日之間能唔能夠控制到疫情發展嘅情況咯。 我哋見到有啲片段咧，就係話喺南韓嗰邊咧，開始出現咗種情緒咧，即係都係反華咧，即係而家你知好多地方都係咁樣嘅。咁似乎韓國好似而家都有出現咗一啲咁樣嘅係嘛？即係我見到一啲片段咧，就係有人用啲車咁樣一路講咧，就今次疫情咧由中國嚟嘅等等。呢、這個情緒咧，鍾樂偉，據你嘅觀察咧，韓國而家算唔算係嚴重咧？同埋係呢種情緒咁樣滋長來咧，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大嘅影響咧？即、就、係、是、對於中韓關係啊，或者對韓國本身呢個地方嘅政局啊等等， 其实就是多咗嘅，即係其实而家因为有部分有部分情绪是因为大家都冇意识到个问题会突然之间爆发啦，咁大家开始搵返个源头就嚟自于武汉，咁所以就对于嚟自于中国大陆嘅一啲游客又好，或者係当地一啲侨胞都好啦，咁变咗係代罪羔羊，即係佢哋会批评呢班人啦，咁 即係迁怒于佢哋啦。 係咯，咁同埋同一時間，因為大家都因為其實本身即係呢個都係政治問題嘅，因為本身其實而家因為本身民主黨政府係相對嚟講係對於中方立場比較態度比較友善啲，亦都唔係好主動封關嘅態度嗰樣嘢咧，咁而都造就咗就係即係在嘅而家保守派嘅一啲政黨咧都會嘗試去即係更加地去助長佢哋要批評呢個政府佢哋做得唔好咯，咁所以其實而家好大規模去批評緊。即係而家現任政府嗰種比較親中啊，唔早封關嘅取態，都係嚟自於而家韓國國內在野嘅保守派嘅一啲政黨人士。咁當然有啲部分可能佢哋係加鹽加醋都有嘅。咁但係佢哋有意識地將件事不斷去發酵去講嘅話咧，咁變咗社會上面容易到瀰漫住一個比較反華反中嘅情緒咧。咁呢樣嘢其實都已經出現緊咯。咁但係我哋見到就係而家咁樣嘅疫情咧，其實又調翻轉嘅情況就係，其實因為嚟緊即係韓國嗰邊都會準備開學嘅，因為有大量啲喺嗰邊讀書嘅中國留學生噶嘛。咁而家反而係好多中國留學生就唔敢翻去南韓嗰邊，因為南韓嗰邊疫情比可能你嚟自中國唔同地方城市冇咁多嘅話咧，咁變咗佢哋會驚咯。咁所以你話咧，其實兩者之間都會有啲咁嘅拉鋸，就係話其實可能中國嗰邊都未必會敢去南韓嗰邊嘅情況，咁南韓嗰邊亦都可能因為咁少見咗中國人嘅話咧，咁可能亦都會減低一啲可能特別批評中國嘅一啲聲音嗰樣嘢。咁但係冇辦法嘅，因為問題就係始終大家都係揾個源頭喺邊度，咁所以就有啲政黨上面佢哋會更加會助長咁嘅討論嗰樣嘢咯。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鍾樂偉。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中大社會科學院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鍾樂偉，咁佢咧就專研究呢個韓國文化嘅。咁除咗韓國嘅文化之外咧，袁尼昌，我知道即係你都好關心，即係話今次個疫情對於全球嘅經濟影響啦。咁而家南韓之外咧，日本啊、意大利咧，其實都好嚴重嘅情況啊，亦都影響到佢哋當地嘅經濟嘅嘛。即係你有啲咩嘅觀察啊？ 咁今日我諗比較大嘅新聞，我諗我哋一朝早起身已經睇到嗰啲突發新聞，就話美國股市已經大跌咗3% 啦。咁所以其實喺今日就算歐洲股市啊，當然包括意大利啊、日本啊、韓國，其實都跌咗3-5% 不等。咁當然其實喺呢、這個股票市場係有一個好大嘅沽壓嘅發生之前，我哋都會見到其實由於中國嘅疫情啦，令到其實全球個供應鏈已經開始斷裂啦。咁而令到有啲譬如喺韓國啊，喺歐洲嘅汽車廠，佢由於攞唔到中國嘅零件，搞到佢係開唔到工，或者係要減低佢嘅生產。咁連甚至有啲人喺呢排你見就去避疫，可能喺屋企打機，咁連買嗰部機都生產唔到出嚟。咁所以個影響，即係呢個係第一重嘅影響嚟嘅。但而家對於中國比較更麻煩嘅就係，可能中國已經喺復工復產嗰度已經係踏出咗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做一個好重要的決定。但而家就慢慢你見到意大利啊、南韓啊其他國家越嚟越多呢個案例咧，慢慢如果形成咗一個global pandemic 一個全球大爆發嘅話咧。咁你會，我哋可以想象到，就算中國你就算復個工復產都好，原來其他外國嘅工廠都可能要因而要停工啊，因而受到影響啊。咁其實對中國對中國個嚟緊個經濟個表現，其實個影響都極大嘅。咁如果翻去頭先我哋講股市嗰度，我哋即係我哋其實都會預期到今次，其實之前我諗有好多比較利好嘅消息啦，話其實呢個疫情可能會一兩個月之後受控，或者係甚至更快受控。咁今次其實就好明顯見到，各地嘅股市其實先係今次先係第一次比較大嘅調整啦。因為之前佢都認為其實可能有啲國家根本個數字其實唔多嘅。咁佢今次先慢慢感受到原來對全球個經濟，咁你股市一開始出咗事嘅話，你可能全球嗰啲商品啊 ，commodities， 其實嗰啲價錢啊，其實而家已經受到頗大嘅影響。咁亦都更加唔使提旅遊業啊、零售業啊、飲食業啊各方面嘅，其實已經個打擊係個打擊係極大。咁我哋所以而家出現一個係一個幾嚴重嘅對中國一個信心嘅問題啦。因為其實你第一重係個疫情可能個處理係不善，但係佢下一重。好多投資者啊，就會諗緊你哋中國規管嘅人士，甚至決策者，究竟有冇嗰個能力，同埋甚至去到呢個位咧，有冇嗰個權威去減少個損害咧，去做你應該做嘅嘢咧？咁呢個係暫時我相信係全球嘅投資者一個好大疑問嚟。 呢個其實算唔算都係一個全球化嘅一個現象？我哋大家都冇可以即係預見到嘅嚴重性咁緊要咧，因為大家知道全球化就係大家啲嘢盡量能夠流通啦。咁但係當然流通嘅鏈咧受到一個阻塞之後咧，原來個影響係可以好嚴重嘅。 係啊，這個所以就今次最尷尬嘅情況就係、是、之前我哋中美貿易戰都話其實美國都想同中國decouple 啦，離婚啦，即係將好多嘅生產可能撤出中國咁樣。咁本來其實好多企業都會覺得中國係一個即係好好嘅生產基地嚟嘅，但係經過咗今次嘅疫情，令到佢有啲都即係不得不面對現實啦。就算係譬如好似蘋果啊好多咁樣，佢係好依賴內地嘅生產嘅基地嘅，咁但係而家你可能都要將個生產線搬去台灣、東南亞或者其他地方。咁呢個如果係 喺原來將來因為個時間嘅問題先，我哋先休息一陣，聽完新聞就翻嚟自由風同大家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84宗，包括一对母子，55岁母亲是北角明苑中心肯德基的员工，是第76号个案的细妹，两姊妹同样到过北角佛堂福慧精舍，同住的儿子没有病征，入院检查之后确诊。另一名新增患者是早前另一宗确诊个案，即是蓝田兴田村彩田楼保安员的儿子，他在旺角东站任职站务员，上星期四开始不适之后没有上班， 港鐵話已經在旺角東站消毒。新華旅遊一個南韓釜山大邱五天團下午返抵香港，18名團友和領隊隨即接受隔離，接受強制隔離14日。接載團友的旅遊巴傍晚近7點抵達火炭駿陽村，團友都戴上口罩。新華旅遊總經理蘇子陽接受查詢時表示，旅行團本月21日出發，原定前往釜山和大邱，但鑑於大邱近日爆發疫情，旅行團並沒有進入大邱市，但有去過慶尚北道的佛國寺。衛生署人員聯絡旅行社告知有關檢疫安排。特區政府向南韓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另外由今早6點起，來自南韓或者14日之內到過南韓的非香港居民都禁止入境，到過大邱或者慶尚北道的港人就要在指定的檢疫中心接受強制檢疫。伊朗新增34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總數增加到95宗，另外再多3人死亡，累計15人死亡。個人傳媒報道，其中兩名死者來自中央省，都是80多歲的女性，另一名死者來自北部厄爾布爾省。鄰近鄰國科威特、巴林和伊拉克都分別有新增病例，科威特新增5宗，新增至5宗，巴林增至8宗，伊拉克就增至5宗，全部新增患者都是由伊朗入境。阿聯酋民航局因應疫情宣布停飛來往伊朗的航班，預計維持最少一星期。銅鑼灣書店前股東桂文海，內地稱他為桂文海，被指涉及境外非法提供情報罪成，被判有期徒刑10年。外交部新任發言人趙立堅說，中國是法治國家，中國司法機關嚴格依法辦案，判決已經充分保障桂文海的各項權益，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國家、組織和人士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國的內政和司法主權。他重申，原籍寧波的桂敏海2018年自願申請恢復中國國籍，根據國籍法不承認中國公民具有雙重國籍，被批准恢復中國國籍之後，不得再保留外國國籍。在桂敏海恢復中國國籍後，依法只是承認他是中國公民。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大致多云，明早沿岸有薄雾，日间天晴温暖，气温介乎21到26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现时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是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只是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回去将军澳车龙的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曾经有交通意外的，清了场的了，现在东廊去中环方向的交通就顺返。而反方向去柴湾那边之前跟住城市花园都曾经有轻微意外的，那清了场的了，不过还是一大多车些少。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青衣和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电单车单车径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径只是给踩单车的人士使用，行人在单车径无论是行路抑或跑步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 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眉昌。 新闻翻嚟咧，自由风继续同大家倾下咧，关于个政府咧已经对呢个南韩咧发出咗一个红色嘅外游警示噶啦。咁而且咧，今次嘅疫情里边咧，对好多国家嘅经济咧都造成咗影响噶啦。咁啱啱喺呢个新闻之前咧，就同阿评论员阿袁黎昌倾开咧。咁啊，袁黎昌咧就对全球经济咧今次疫情嘅影响咧，就都有啲嘅观察。咁头先嘅时间关系咧，袁黎昌未讲完啊。咁不如你继续同我哋分析埋呢个到底疫情影响嘅全球经济嘅情况，仲有啲咩要补充啲咧？ 因为主要而家你会见到个商品嘅价格已经下跌啦，咁其实个供应链已经好多已经断裂咗噶啦，咁而股市亦都反映到好多呢个情况，但系比较尴尬同埋吊诡嘅就系、是，其实中国某程度已经适应紧，甚至已经喺度克服紧、 嗯， 但系而家其他国家而家先至开始慢慢知道个危机喺边度，因为佢之前太过掉以轻心啊，太过即系觉得冇乜事，所以令到其实呢、這个一定会影响将来中国。其实一直都会话，佢就算今个 quarter 即系头嗰三个月个经济表现系比较差嘅，甚至影响到第二个嘅，佢都尽量想喺之后嗰几个追翻上嚟。但系如果全球一个呢个咁嘅经济嘅情况系唔容许佢咁做，就算佢有即系克服到几多个问题，原来都係可能好難追翻呢個即係個經濟增長率啊，各方面。咁呢個其實係個情況係令人頗為擔心。 嗯，而家有冇一個比較全面啲嘅、嗯？到底今次嘅疫情咧，對於一個全球經濟嗰個影響，同埋對中國自己本身嘅影響有幾多咧？嗰、那個評估有冇一啲機構已經做咗，或者能夠俾到我哋多一啲嘅啟示啊？到底個影響去到邊度咧？咁樣有冇啊？ 我暫時睇緊，其實都係用翻啲唔同嘅模型啊，唔同嘅即係嗰啲 model 啊，同埋嗰啲推算法嚟推算。因為始終中國究竟損失咗幾多係曾經應該有人講過係已經牽涉到大概超過萬億嘅啦，應該超過10000億嘅啦、 嗯， 可能好似係1.3多萬億咁樣。但係當然其實冇人知道嘅，同埋中央咁當然你都會預期佢會會又印好多銀紙出嚟啦。咁你之前2008年就剩咗4000億出嚟啦，今次會唔會可能又有傳可能會6000億啊？定係幾多即係6萬億嘅，會唔會係6萬？咁會唔會咁樣咧？咁呢個我哋都要等下中央有啲咩諗法。 係啊，袁黎昌，我就曾經有一個睇過一個咧，就係、是、關於中國社科學院咧，就對中國內地嗰啲企業咧做嘅一個調查咧。咁、 嗯、 個調查咧就講關於開工嘅，即係佢到底啲企業咧唔同嘅企業啊，譬如國企啊。這個民企啊，甚至嗰啲中小企咧，到底如果唔開工可以頂到幾耐咧？咁樣，咁你發現到個數字咧幾有趣，我亦都幾有啟發嘅。大概有30多%到40%到咧，係一啲中小企嘅話咧，佢話佢哋最多頂到停工咧，係大概一個月到嘅啫。即係一個月之後咧，即係如果你再復工啊等等嗰啲咧，因為可能就已經你資金唔夠啦，咁你個供應可能又出問題啦，咁甚至可能銀行啲追債等等啊咁。咁而家你啲大家都睇到個時間咧，其實已經應該接近一個月或者甚至超過一個月就嚟。咁似乎咧個苗頭咧就唔係幾妥啊。咁呢個係咪同即係內地都要緊急，即係話要盡快復工咧，係咪有關係咧？ 系啦，因为我都有睇到相关嘅报道啦。其实有啲可能都会讲，其实个复工率同真正佢哋推算出嚟都有几大嘅出入啦。即系我哋成日都听到，可能有啲地方已经去到70%甚至90%嘅复工率、复产率啦。但系推算出嚟，可能有啲可能系另外一个 N 嘅，可能都系10多或者甚至更低嘅。咁呢个令。即係令外界其實對佢個措施其實個信心係好大影響啦。咁頭先都講到而家點解即係咁有咁大出入，就係 好多報道都指，如果你要復工，首先你要預備好足夠嘅口罩啦，因為就係你復唔到工啦。咁同埋正如陳景祥頭先都話，係而家個資金鏈其實已經斷裂咗啦。佢就算復到工，佢都出唔到糧，佢都買唔到好多啲零件啊，各方面。咁更重要嘅就係、是。當事人即係個公司個頭啦，或者佢當地嘅官員，可能要問責嘅，如果出咗咩事，咁所以好多人都唔敢輕舉妄動，令到而家個情況其實就係比較尷尬。 嗯，好啊，咁啊，電話機旁邊嘅聽眾咧，如果你對於、這個而家疫情咧有啲咩意見想發表咧，可以打嚟自由風咧，同我哋傾下嘅電話咧係18723111。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啊，有位聽眾黃先生咧接通咗，想同我哋傾下關於封關嘅問題噶，黃先生。 系你好， 系你好，系请讲啊。 咁啊，我觉得咧呢次政府咧即系话列咗做韩国做呢、這个即系、就是、红色旅游咧，我觉得非常之合理咯。即、就、系、是、有一啲即系即系一啲即系嗰啲即系用政治去话香港咧，即、就、系、是、因为咧又韩国封关系咁急，即系大陆封关咧就慢吞吞咁样。我觉得呢个理由就唔成立啦。因为始终而家咧你韩国嗰个爆发，大家都见到咧，即、就、系、是、一日咧就。即係一百幾十個咁樣增長嗰個速度係非常之快啊嘛！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咁同埋咧，你話如果到時咧，你話有咩懷疑，到時上唔到機咧，咁你香港咧又要派啲私人機去接嘅時候咧，咁你咪變咗就好麻煩啦，又要勞民傷財啦，咁啊，跟住你翻到嚟之後咧，你就要揾隔離營去隔離呢班人嘅時候咧，主要就係難揾地方啊嘛！你去到每一個區啲人都唔中意你搞啲隔離營嘅時候咧，又爆發啲居民衝突，咁呢啲可以避免咗啦，你少咗。咁你而家你即係話你本身你388嘅時候呢、即係話有啲旅行社搞啲388哇好平啊，咁就真係有百幾人去報名喎、準備出發嗰啲，呢啲真係心口有 好危險啊，係啊，好危險啊，如果做呢啲。 咁所以呢，我覺得政府呢要封一邊佢哋呢，即係為咗都要考慮到嗰個保險啊各方面問題呢，變咗佢哋都唔夠膽，即係旅行社都取消呢，我覺得對香港嘅市民啊同埋全體嗰啲即係香港經濟啊，同埋唔使即係將來花費咁多錢搞啲私人飛機接啲人翻嚟咧，係有好處而冇壞處咁樣咯。 嗯，好，唔該曬你嚇。咁黃生啱就同我哋講開關於封關啦，咁啊，今次裏邊政府好似都算係比較快手啦，係嘛？袁利昌啊，即係唔使再等啦嚇。咁啊，好啦，我哋電話機旁邊仲有張先生噶，不如阿張先生都繼續講下先。張生， 喂， 你好，你好， 係，係張生。 今次咧，聽到主持。 系得啦，你请讲。 其实今次咧，我发觉咧，你南韩嗰边你即时可以封关，大陆嗰边你永远留翻呢啲漏洞，机场喺任何地方嚟到都唔使封嘅。 嗯， 跟住澳门嚟香港又系冇呢样样嘢。 嗯， 咁你即系搵老衬啫嘛。同埋仲有隔离中心，你由头至尾你摆喺一啲民居上高，系完全冇。完全根本上冇意思嘅，你只會搞到個疫症爆得更大。 嗯， 點解你？ 但係有啲專家話有啲地方其實相隔個距離都安全嘅，咁你覺得 冇用 都唔夠啊？ 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咧，你不如用一個貨櫃，20尺貨櫃入邊有房有浴室有廁所，你擺喺一個空地，那個空地可以芝麻公園又得，可以用甚至無運用解放軍嘅大帽山個扎軍營。 嗯。 或者甚至乎九龙塘嗰边，或者昌会山，大把吉屋啦，使咩摆喺民居处咧？即系你封关又有问题，呢样又有问题。既然系无政府状态，不如每人派50万。 嗯，好，咁啊，唔该晒张生先啊。咁啊，到底派钱啊，另一话题咯。因为听日咧就系财政预算案啦。咁到呢预算案里边咧，就听讲话可能财爷都会其中一个招数就系派钱嘅。咁啊，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啦。咁我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同大家再倾另一个话题。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政府都想着接回湖北里面的香港人回来香港。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在武汉甚至湖北省，他们的医疗设施只是瘫痪，现在是要其他地区去救他，将他们空运回来香港，这个是理所当然，这个是一个人道的问题，已经不是只是一个医学的问题。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防疫抗疫基金咧，计划会投放8亿去研究一啲嘅重用口罩。特首其实都有讲过啦，目标希望每一个市民都有一个可以耐用重用嘅口罩，系咪就系8亿做到嘅？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 呢个系特首讲出嚟嘅，呢个亦都系我哋想做到嘅。 咁能唔能够喺嗰个疫情完之前保证市民真系攞到咧？ 我哋嘅目标一定系咁。 如果唔系攞呢笔钱做咩？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通想同大家傾另一個話題咧，呢、這個話題我相信都大家好多人關心嘅就係、是、政府咧就決定咗用包機咧係希望接咧2700個滯留喺湖北嘅香港人翻嚟嘅。咁啊，據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講咧，就政府將會派出包機咧接翻滯留湖北嘅香港人啦。咁首批咧將會接載喺武漢嘅港人，咁以及咧懷孕啦、有長期病患啦、等待接受手術嘅港人咧，翻香港之後咧都會係要入住呢個檢疫中心嘅。咁啊，據呢個資料顯示就目前有2700個香港人滯留在湖北37個城市，武漢就有450人，政府自己講就話將會盡快安排包機啦。咁呢件事裏邊其實都拖延了很久㗎啦，袁嚟昌，因為大家都知道就湖北只係自從呢個武漢封城之後基本上同外邊斷絕了呢個交往啦。咁而家我哋講啦，啱啱係派咗飛機接咗喺日本咧嗰個鑽石公主號翻嚟啦，就仲有好多滞留喺湖北，甚至仲有啲人讲咧，其实喺呢个湖北之外咧，可能仲有一啲港人咧系翻唔到嚟嘅。咁而家政府开始做一啲咁嘅功夫啦。咁啊，袁嚟昌啊，你又同我哋即系讲下，即系你觉得今次政府呢个行动咧，又算唔算系慢咗啲咧？同埋呢个接嘅香港人翻嚟咧，点解会拖咗咁耐嘅咧？ 咁其實上個星期喺我同陳景祥喺節目度，其實都係講緊湖北滯留嘅港人，所以你見到其實而家個實質嘅進展其實都非常之有限同埋欠佳，主要係其實琴日係阿聶德權佢都好坦誠，即係都坦白咁承認，其實佢之前就係因為香港個檢疫措施缺乏，咁所以令到係接唔到佢哋班機翻嚟嘅。但係同我哋上個星期喺度討論嘅時候所面對嘅問題都仲係一樣，究竟點接佢哋去機場呢？究竟點安排中間啲交通呢？點樣避免交叉感染呢？好似呢個星期除咗你公布咗係會派之外，其實好似冇乜特別事發生過。而且其實聶德權佢都冇公布到包機日期同埋時間呢，佢話其實要同當地政府商討下細節，所以可能根本係未傾掂嘅。咁可能令人擔心嘅就係琴日新聞，我諗大家喺社交媒體嘅新聞都見到，本來武漢嗰邊其實佢係想係撤回，係想局部解封嘅，容許嗰啲外地滯留人員去出城嘅，但係下午就突然之間撤回翻相關嘅決定。咁其實對於即係滯留喺湖北嘅港人，其實會幾受呢啲朝令，都唔係朝令夕改，朝令五改咁嘅情況去影響咧。所以我相信政府喺呢方面都某程度都幾無助嘅。其實， 其實喺被困嘅港人，我諗亦都幾無助噶。咁自由風我哋傾緊咧，關於政府咧就宣布用包機咧，希望接武漢嘅香港人咧翻嚟香港嘅。咁大家對呢個話題如果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喺電話機旁邊咧，我就同立法會議員接通了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咧，同佢傾下關於個包機接香港人的問題嘅。陶謹申你好， 你好， 你好， 陶謹申係啊。咁而家個進展，你知唔知道最新發展係點樣啊？即係關於安排包機接呢個湖北嘅香港人呢件事。 嗰啲叫香港嗰啲喺裏邊受被困嘅人啦，就收到政府嘅消息，就話申請緊嗰啲准許證啦。 申请准许证，准许证是向当地政府申请。 他没有特别跟他讲那么复杂啦。他只是说其实他在昨晚宣布之前都已经通知了他们了。 同阿新，我想问一下咧，譬如嗱，而家即系香港同内地其实交往都好多啦，亦都好多管道噶嘛。咁呢个如果接香港人翻嚟，系咪可以由香港政府，譬如话透过中联办或者等等各方嘅途径啦，直接同地方或者中央去联络好，系一次过解决晒呢啲你讲嘅准许证啊，离开内地嗰、那个通行证或者各方面啦吓，系咪一个咁嘅方法做系好过譬如话等当地嘅香港人自己接消息，自己点样做会系比较有效率啲咧？ 唔係，佢而家佢事實上係我相信佢係一攞過幫佢哋做嘅， 係即係有特區政府幫緊手做嘅。 不過係就但係咧就其實佢而家主要解決就唔係，我相信唔係個通行證問題嘅。佢主要係嗰、那個點樣組織嗰啲人就一堆堆啊， 或者个优先次序嘅问题。 嗯，即系未解决到头先你讲嗰啲问题，所以就仲未可以出发，即系开始做接佢哋翻嚟。 因为嗰、那个你佢咁啊，佢成一个月差唔多，而家三个礼拜前都话分散啊嘛，啲人咁，但系佢而家琴晚你听佢讲咧就分批啊嘛。 嗯。 咁梗係人都知分批㗎啦，咁個問題就係咁邊啲先邊啲後嘛。咁你而家你睇到呢一個禮拜事實上如果你即係佢當然佢而家就冇講邊啲優邊啲先邊後，不過我估計自從呢幾日披露咗好多人幾個孕婦，同埋亦都有啲係長期病患啊嗰啲冇藥或者嗰啲藥呢就嗰、那个睇医生就好耐之前睇啦，即系咁佢要复诊啊嗰啲，即系可能变化咁嘅病嗰啲，咁我谂佢系会嗰啲优先咯，咁嗰啲佢就要睇下嗰啲分布啦，然后咧就要考虑点样接到几多个，同埋我估佢较早前佢考虑嗰啲咩成本效益都有嘅，不过而家就你见日本个第三架机都。几个人都接翻嚟啦，咁仲有啲报章就话我肯出机嘅钱咁样，咁变咗政府我谂个压力就好大，就唔敢再谂话系咪一定要一架机，起码都要百几二百人先至合成本效益，咁我估佢即系可能 即系唔再考虑啲问题啦。 系啦系啦，几十人佢总唔知 group 到，即系组合得到，最先抵达机场又接到。要最后嗰个抵达正常啦、情况就唔会超过几多个钟，咁你个机都有个等嘅时间㗎嘛，係咪咁如果佢组织晒呢啲咁嘅即係嗰个 就可以得㗎啦， 先后次序我估佢就应该做到，即係我就唔係太担心话嗰、那个会唔会因为琴日嗰个通告招令就晏昼改呢 唔影响到嘅、就是、你觉得。 我相信影響唔到嘅。 阿唐恩生，我想問一下，而家特區政府咧去接觸翻起湖北嗰啲香港人啦，佢哋係咪已經係接觸到曬所有起湖北嘅香港人嘅咧？ 嗱， 據你所知， 我真係唔敢講，因為我都係幾十個 case 啫嘛。咁佢而家講緊成幾千個嘛，或者 二千七百個啦，即係講緊係。 其他嘅立法會嘅同事就有幾百個嘛。工會啊嗰啲，咁所以咧就我相信佢講得出二千几个就应该佢应该接触晒嘅。咁而家个问题就系、是、佢就究竟譬如佢接触嗰二千几个，佢之前有冇详细问人嗰个处境啊？同埋几嘅意愿嗰啲咧？咁样你谂下，因为佢上面个办事处都唔系好多人啫嘛。咁佢一定可能佢或者要再增援多啲人上去先至做到嘅。咁我谂佢净系揾嗰唔好话几千啦，即系起码几百个打电话都打死啦。所以即系佢如果揾到嗰啲系，即系已经系符合佢嗰啲所谓佢顶嘅优先次序嗰啲嗰度嘅几十又好，一百又好，佢就即刻要接走噶啦，应该。咁样咯。 其他咧，阿唐恩生嚟，我哋见到亦都有啲滞留嘅香港人咧。就有啲媒體訪問嘅時候，佢講咧就話可唔可以其實除咗包機之外咧，係用一啲其他嘅交通工具嘅咧，譬如話高鐵啊等等，咁咧令到佢哋咧就頭先你講啦，個地方有時佢哋分散噶嘛，咁可能咧係不同地方有唔同嘅交通工具，咁佢翻嚟咧就可能會方便啲，或者彈性大啲，或者有效率啲嘅。咁又據你所知啦，而家特區政府安排會唔會咁樣考慮嘅咧？即係除咗用包機之外， 嗱呢個我真係唔知道佢嗰個 都未知， 不過正常咁諗啦，就除了飛機之外呢，我相信呢就其他佢所有嘅交通工具应该可以諗嘅。因为点解呢，我咁用一个例子，確实我就知道呢就有啲香港人就佢封咗关之后呢都成功嚟到香港嘅。即係我就唔想讲太多啦，因为即係費事影響佢哋啦，即係佢已經嚟到，但係即係仲有啲未嚟噶嘛， 都可以突破到啦，即係封關都封唔到嘅。 佢有方法啦，佢有方法啦，即係咁樣講啦。OK， 咁就亦都有啲咧，好事實上我知道咧係自駕嘅。咁點解你話佢會通到關咁咧？即係我都唔想講太多啦。咁佢嚟到香港啊，我先至都唔會問太多。咁佢即係少少有少暗示咁啊，算啦。咁總言之咧，就係、是。 如果你想想他沒有正當的，即不是很正當，我相信這樣講，如果你有正當的，舉個例子，那些高速公路巴士大巴士，我想要如果是正式官方安排的怎會有事呢？是不是？ 是 的， 即是可以考虑的，即是按照你讲，其实可以考虑包机以外的方法。 是啊，因为你事实上是人家自驾游揸自驾车几个人都落到嚟 了。嗯。 咁你即是换句话讲，即是啲路冇问题的，是不是好早通顺添而家，你有晒全国的批文，咁你知道甚至佢可能有内地的官员陪同的，咁即更加清楚啊。咁通傳曬咁樣，我相信嗰度都係一個有效嘅方法添。因為點解咧？始終嗱，你飛機場咧，如果你武漢就國際機場啦，天河嗰度。咁另外仲有啲六個就係、是、五個咧，就係嗰啲地區機場嘅。咁有啲大機唔得，但細機都得嘅。咁但係咧，始終你如果例如有幾個市咁啦，咁佢如果係因为巴士呢就比较耐呀，十几个钟。咁可能呢就飞机系确实系 会快啲。 减低嗰个即系大家感染呀、或者其他嘢嘅。所以飞机系有个好处嘅，我觉得有。 系、 即系所以如果你接到一个一定数量嘅人呢，应该用飞机就应该优先考虑嘅。 是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我哋暂时倾到你先啦，陶锦新。咁啱同我哋倾嘅就立法会议员陶锦新咧，咁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关于政府话咧就已经系会派包机咧去接翻呢个武汉嘅香港人啦。咁啊，袁黎昌啊，就今次咁样嘅行动又算唔算系迟咗啊？即系我哋讲紧而家封咗城都相距成一个月啦，而家先做，但系都仲未落实。 我谂政府已经面临紧一个好大嘅政治压力啦，因为其实手中死亡的個案已經出現了，那個是一個應該七十幾歲 的老人來的，那他是真的確診了這個武漢肺炎，跟住 就死了，所以我相信是真的當地的港人除了無助，還真的開始是很人心惶惶的。其實剛才陶錦新 都提到，其實有些人 都曾經是用自駕遊的辦法可以回到來，但其實都相對即係睇報道都相對複雜，你首先要攞到個批文，先攞到一個叫京義行，京州嘅京係啦，京義行一個咁先出到嚟嘅。咁同埋咧，又要你要有內地身份證先申請得嘅。咁同埋如果你嘅車咧，如果掛住湖北嘅車牌咧，咁啲人就見到咧，咁就都俾你嚇親，或者唔俾你入去噶啦。咁最後可能要停低嘅車去赴即係去嗰個機場，跟住飛翻嚟，咁之後架車咁啊點算咧？咁呢啲其實係好大好嚴重嘅問題嚟嘅。咁我覺得其實都係而家其實滯留喺湖北嘅港人已經達到2700人，好明顯唔係幾架機就翻到嚟咁簡單。其實亦都好多滯留嘅人士都話，佢哋其實而家最大問題都係我諗係個車程點樣去到個機場。因為有啲已經去咗去啲比較偏遠少少嘅地方。咁所以正如頭先陶錦新都講到，其實係要積極咁考慮用唔同嘅機場，或者係啲細啲地區嘅機場，去將唔同嘅人盡快接翻嚟。咁如果真係當然呢個係牽涉到同上面嘅嘢啦，但係呢個亦都係要係政府要顯示出佢嘅決心嘅時候。 同埋咧，即係我諗，除咗湖北之外咧，其實喺全國仲有相當多數目嘅香港人仲係滯留緊噶嘛，係咪？ 係 啊，咁啊好啊，咁啊自由風，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睇翻呢個關於接呢、這個湖北呢、這個。湖北的香港人咧嘅，政府咧仲有公布過咧，就話即係用包機咧，但係咧就其實都仲未有一個細節噶。咁啊，據聶德權局長講咧，就話要繼續同呢個湖北省咧同地方政府繼續商討啦。咁啊，佢就話咧，政府係都要爭分奪秒咁去做嘅。咁但係會否咧，會唔會以高鐵咧就係取代包機去接香港人咧？咁聶德權就話咧要取決於咧就內地最能夠配合嘅方法。咁睇嚟呢件事咧仲未敲定，咁但係咧就被困人咧相信都應該好心急噶啦。咁自由風今日嘅時間到。呢度亦都差唔多啦，拜拜。